喂，hello，得我一个咧，原因咧就系好简单啫，原因就系阿张蛇咧就喺机场度赶紧嚟，因为咧啱啱咧喺北京度索完啲好嘢，索啲雾霾，可能上去做嘢啦，咁样跟住佢就喺赶紧落嚟噶啦，咁有专人车佢嚟呢度噶啦，咁咧头先你话俾我听喺机场出发嘅时候咧，就大概系27分。咁啊，差唔多我谂搭三之前会到噶啦，好似好神秘啊！嗱，今次咧有啲改善嘅，大家好明显见到呢个位留俾阿张 Sir 啦，咁我喺呢度啦，咁同埋咧，我大家咧睇到嗰个 live chat room 咧喺呢度嘅，咁啊睇到都要读噶，因为我睇唔到啊嘛。 Mainframe 報道 No Man 講錢就梗係將感情拉 Gemini hold 到 Chan Sim Similar Solon Wong，快啲快啲，勁風，係揾信量感覺似鬼故，有啲驚你 Julie，係探長張生，你哋好，搶及 Nuka Brown 到 Tecumseh MB 鄧模式有片頭，JJ Lens 報道 X 86 Go Go 等開場，K Mino。好似好神秘，K. Harvey，你好探长，这些时段最合适我哋加拿大东时段。 Hello, K. Havel，Harvey，第一线唔系神光第一线系嘛？听讲有位喺北美嘅Dominic 咧，呢排好少嚟，唔知系咪吓自己好忙咧？因为成日叫佢饮饮食食咁样 post 啲嘢，好似美加嗰啲鱼生好似 OK 嘅，我就咁睇相啊。咁咧就有位多数朋友咧都对我片头咧有好多意见嘅，尤其是个声方面咧。咁我趁機會咧就介紹下嗰種係咩聲啦。咁唔知點解，即係又係即係講翻呢啲音樂通識都傷感情嘅有時，因為咧香港人聽嗰啲音樂就比較狹窄啲嘅，我認為啊，即係唔去試下聽下第二啲嘢，唔去欣賞下其他唔同嘅音樂或者唔同類型，咁咧就通常都係挑剔嘅多嘅。即係當遇到啲自己唔識或者噏唔出或者俾到一個感覺，即系又系嗰句啦，即系成日都有少少好细微嘅唔同咗嘅嘢咧，就会归类落去一啲，譬如恐怖啊、悬疑啊咁样。但系其实呢个世界咁多音乐咧，即系我都听唔晒嘅。其实，但系我有时听唔同嘅音乐，或者睇啲唔同嘅视像，或者产生嘅画面，或者画面同埋音乐之间有咩化学作用咧，我就好中意做呢个实验嘅。咁你可能覺得我做實驗令到你唔中意，或者令到你覺得啲嘢誤導咗你第二個感覺咁啊，真係唔好意思啦。但我又唔會因此又唔做我自己想好想做嘅嘢嘅。原因就係如果人人開個麥都係想聽大家中意聽嘅嘢，想提供大家中意聽嘅嘢，咁個社會又會出事噶嘛，遲早即係會，即係而家已經發生緊㗎呢啲事。因為原因就係，中國人煮嘢食同埋做呢個娛樂事業都係咁嘅，都要就住嗰個市場，就住嗰啲人個喜好，走去做一啲人哋中意做嘅嘢，偏向即係所謂平衡啊、中庸啊呢啲，我完全唔 buy 呢一套嘅。所以如果覺得真係好驚嘅話咧，咁希望你聽一聽內容，你就自然知道唔係一啲恐怖片或者一啲好懸疑嘅嘢嚟㗎啦。最恐怖嘅嘢，我哋大家日日都見到，但係大家可能夠恐怖喎。即係例如啲政權嘅白色恐怖啊，咁樣好得人驚噶嘛。咁但係大家似乎會適應嘅呢、這個。咁但係咧，反而咧對音樂嗰樣嘢咧就好保守嘅。咁唔緊要啦，呢、這個都係大家選擇嚟嘅。我哋而家都雖然我唔會為你而改變我嘅品味咧，或者我提供俾你嗰啲視訊啊，或者提供俾你嗰啲音響，但係都希望你包容嘅。即係而家轉嗰個方法，即係雖然我唔能夠改變到，但係我轉嗰個講法，可能大家會舒服啲。因為原來咧，即係而家成日都話啲教育失敗咧，成日都要揾阿局長嚟祭旗啊！即係你唔好做啦，啲學生成日都咁跳樓咁死，因為啲學生咧，即係講兩句都唔得嘅而家，即係好多人話，即係或者冇人開解到佢嘅，佢又唔中意表達嘅，老豆老母又忙嘅，咁所以好多細路仔咧就即係將生命犧牲咗，因為覺得生活得唔開心，即係個生活係即係生命係冇意思嘅。咁於是乎選擇咗自殺啦，咁好多人咧就將個責任歸咎學校啦，咁我覺得一半一半啦，咁呢啲好大路啊真係，即係因為個個 case 都唔同嘅事實上， 咁細路仔，我覺得屋企人都好緊要嘅，真係。即係你屋企人冇時間理佢嘅，咁佢自然諗埋一邊噶啦。即係你偈都唔傾嘅，一多嘢講或者一發脾氣，你又懟部 iPad 執住佢嘅。咁呢啲係呢個效果係必然會發生嘅喎。咁當然嗰啲咁嘅廢嘅局長，梗係更加衰啦。咁呢個我都唔認，我都唔會同你拗嘅呢個，因為吳克儉呢啲咁嘅就教育局長。即系唔知请佢嗰个系最大问题，即系唔好讲啦。不过呢个吴克俭我唔想讲，吴克俭系嘛？因为前几年佢上任嗰时讲咗好多好多。咁仲有多谢啊，有啲朋友喺大陆都翻墙嚟听啦。咁啊，牺牲系比我哋大嘅，即系我谂佢都翻墙嘅朋友都会珍惜啲节目啩。我谂即系本地好多嘢拣嘅时候，可以中意闹人就闹人啊嘛，即系。唔啱听都要闹嘅，已经冇俾钱噶咯，你又唔知咩世界嚟嘅真系。咁仲有啊，张垂未来之前咧，其实我都好多嘢讲嘅，因为今日新闻咧都有睇到你，唔知好笑定好猛嘅真系。同埋咧，头先阿张垂嗰张相咧，嗰张近乎黑白嘅相咧，其实系佢一个 MV 嘅片段嚟嘅。咁、那個 MV 原來佢未出街喎，我諗住播下嗰個 MV 咧，俾大家睇下啦，係我拍嘅，咁但係原來未出街就無謂啦，咁我 cap 咗張圖咧，就當介紹佢啦。 美 friend 話咁俾面，一落機就趕嚟 pan dev，hello 探長，chunk up nut cup round，期待啊 Mizuki 64 hello，X86 go go，可唔可以改透明？Bill 報道 Mapic Chairman 報道 Ultramax 96 hello Mapic Chairman，如果冇嘉賓，留言板放係探長左邊 Camino，多數人遇到唔熟嘅嘢。就覺得如你，What is zero？Hello，探長。 喂，系啦，嗱，多谢你嘅提议啊，因为我头先摆好晒啲位咧，谂住嘉宾嚟到唔好兜下巴咁顶住啦，咁但系未来又放咗去嗰边先啦。咁另外咧就系咯，即系多数人遇到唔熟悉嘅嘢，咁我其实我叫真系俾个机会大家见识下啲唔同嘅嘢啦，叫做即系咁样讲就好嚣张咁，但系我亦都唔知点样同你讲啦，即系听众啊，梗系贵宾啦，咁但系贵宾有时讲嘢又可以唔使负责任噶嘛。咁嗱，因為咧，即係好多人都誤解，我覺得我小氣啊。其實可能係，可能唔係啦。但係我有時我有啲嘢想解釋俾佢多啲咧，即係答佢一句都俾人話小氣，俾人話唔講得咧。咁但係我又唔會因此我又面面俱圓噶嘛，我就唔會答你嘅喎。即係我覺得即係好多嘢要討論嘅喎。事實上真係，即係例如最近有個人咧，可能佢唔係好熟我，或者路過聽咗一集半集咁樣咧，或者聽幾句添嘅。咁咧就話我有笨柒啊、戇鳩啊，即係總之人身攻擊咧，我就首次，我一向咧都反對人哋 block 人哋嘅，或者 ban 人哋 account 嘅。但係咧，我覺得我首次係有人身攻擊嘅開始，即係人身攻擊係包括話你都戇鳩嘅，或者話柒頭嘅白痴咁樣嗰啲咧，我真係真係無謂同你喺度幼稚嘅。即係我明點解有啲人成日話中國人嘅 forum 咧。即係要嚟鬧交嘅，咁我以前都唔信嘅，因為 so far 我同人哋傾嘢，頂籠就傾得行啲啫，頂籠俾人哋翻屋企 block 咗我啫。咁但我都未曾試過咧，有啲咁野蠻嘅對手咧，就喺YouTube 啊或者 Facebook 嘅 page 嗰度人身攻擊我嘅。咁我都好痛苦啊呢、這個決定。咁啊，估唔到去到50歲先至會 block 人哋咧，我都算係。又唔係忍嘅，即係因為我從來真係冇試過俾人哋人身攻擊啦。即係我唔係話俾你攻擊唔起啊，雖然我約你出嚟隻抽，你又唔夠膽5分鐘，但係我無謂陪你癲啊！即係我又費嘥時間打字，我費事又好似同你一樣經過嗰啲見到我咁多牙齒印，就以為我成日都個人拗拗教教咁樣。咁於是乎咧，有見及此咧，我 block 鳩佢啦，冇辦法啦。即係有兩個啫，so far 至嚟而家，咁咧就成日人身攻擊嘅。咁咧，佢就話有個咧就兼夾咧，就話我你自作自受啊，因為咧你個人咁臭串，即係冇人俾面你啊，抵你冇人同你合作啊，類似講啲咁嘅嘢啦。我又唔係好明啊，即係網台上面我真係未同佢，我未試過主動揾人合作嘅。老實講，請嘉賓又唔計啊，因為嗰啲真係 friend 嚟噶嘛。咁通常啲網台都係揾我合作嘅，咁呢樣佢又唔知啦，因為咁我唔怪佢啦。咁同埋即係 so far 我有啲。我真係當係朋友嗰啲咧， 即係正如阿 May 話咧，阿張 Sir 都幾俾面啦，一落機就即刻走嚟，佢都肯做個嘉賓咁樣。咁唔緊要啦，唔明佢就唔明噶啦，咁所以 block 咗就算啦。唔知會唔會 block 咗都睇到嘅，以我所知，即係只不過留唔到言啫，可能。咁唔緊要啦，即係我澄清翻啊，即係可能又係嗰句啦，即係你覺得我小氣，原因你係冇第二個形容詞啊，形容我呢個為人啫。咁甚至乎有個人講到明，我就唔係好欣賞佢為人啦。啊！但系佢唔欣賞，佢又留下言嘅喎，即系我覺得又幾得意嘅喎。即系如果俾我唔欣賞個友，我真系睬都費事睬啦。咁真系我理解唔到佢哋啲心態係點嘅，係咪？我唔明啊！大家都唔知大家記唔記得我幾個 post 咧，都幾好笑。哇！今日好似回南咁樣啊，哇！潮濕到咧，其實我幾閉翳嘅，潮濕到。阿張 Sir，我諗喺搭三到啦，而家仲有3個字，唔緊要。咁咧，原本咧，我今日咧，即係都係諗住講下嚟緊之後嗰啲嘢嘅。 Anderson 得掂佢好叻，推个女人出嚟自己行去后面，未谂下，而家先念起唔记得家标点 Parents 到搵信王，系咪对家嘅人咋？搵信王以前啲红豆兵冇人身攻击你咩？Kimino 系人都有脾气，只要有修养就一笑置之。前爱护112，系。探长，片头唔错，Chan Simpson，七度人身攻击，即时证明佢论点站不住脚。Angel Louis，80、90年代，无论音乐或创作比较多元，我与你都是当年纪年青人，都算曾经拥有最美好的年代。哈，正 Hernandez，Emotion 到了未？ 未啊，就係 emotion，唔 記得咗呢個英文名。喂，咁嘅其實就紅豆兵咧，好得意嘅。佢咧，嚟嚟去去都係講我黑白大班啊，或者話我同阿女王有一腿咁樣有路咁嗰啲嘢嘅啫。即係呢啲都未算係人身攻擊，因為咧佢咧都係受煽動地講呢啲咁嘅嘢，都未曾即係紅豆兵衰極啊。都冇叫你仆街冚家铲柒头呢啲，全部佢唔会讲呢啲嘅，即系有相对有修养啲嘅。咁热狗嗰边即系都有对家啦，叫做曾经即系可能我系佢对家，佢唔系我对家啦，或者调翻转唔知啊。即系总之佢识柒我嘅，佢哋就原因就系佢哋对家太多，咁我咧就不足为患嘅，即系可能我得几廿人听咁样咧，佢哋就唔系好识我嘅，咁所以我未听过佢哋有人踩上门咯。咁嗱，對於上嗰兩個人身攻擊我嘅朋友咧，我起個底咧，佢就應該係迷米嗰邊嘅人嚟嘅，因為佢唯一啲 common friend 咧都係歐陽英傑啊，都係快必啊咁樣嗰啲人嚟嘅。咁可能佢哋聽過阿蕭嗰啲啦，咁所以唔知咧，就唔知點解即係俾人話自己個偶像嗰種感覺，我真係從來都唔明嘅，因為我從來我都完全唔 care 人哋話我話其他人嘅，即係除咗屋企人啦，當然咁咧，即係嗱，即係我成日講啲 fans 底咧，即係為咗偶像可以犧牲好多嗰啲人咧，老實講真係睇唔起，對唔住都係咁講啦。即係如果話中大家，希望大家唔係啦，即係為一個偶像而可以唔顧身份走去鏟人啊，走去做打手啊，周圍走去鬧啊，講粗口啊，即係咁都做得出嗰啲人咧。睇美咯，我都唔知点样形容啦。所以以前咧，N 年前我细个成日听到啲陈宝珠、萧芳芳，即系唔系我听到，我听到啲老人家讲陈宝珠、萧芳芳嗰啲 fans 都打交啊咁讲。跟住后来到我嗰代啦，到谭咏麟、张国荣嗰啲都闹交嘅。咁到而家啦，仲精彩。阿胡国兴同埋阿薯片。薯片叔都系嗰啲 fans 都闹交嘅，唉，人类都唔会进化嘅，原来真系，即系而家比起60年代啊，大家衣冠楚楚好多啦，啲衫又靓啲啦，又读得书多啲啦，啲精神面貌又表面上好啲啦，又知性啦，啊，但系点解啲人都系冇变到？即系恭喜妹万岁嘅年代，到而家我要真普选都系一样阴公。系啊，真系吹胀，听日又冻翻啊，最鬼憎啊！ 咁啊，Angel 咧就话八九十年代，我应该系七八十年代添嘅，因为七十年代都已经破格噶啦，八十年代就我觉得系巅峰添啦，九十年代咧都开始有少少收敛啊，咁所以系咯，我哋大家都经历过几个年代咧，仲要经历过嗰几个年代系唔系听香港嘅歌，唔系净系睇无线嘅，先至感受到咧音乐嘅多元化，因为去到九十年代咧，全世界嗰啲。流行嘅音樂咧開始極端化啦，即係點解講極端咧？就因為開始有啲 instrumental 多少少嘅 melody 少啲嘅，就兩極都極化咗啊！外國嚟講，甚至乎咧，就算有啲 pop song 咧都唔注重個 melody，注重 beat 啊，同埋一啲 slogan 嘅形式，即係成日洗腦啦。即係譬如 relax 嗰啲歌啦，80年代 don't do wet 呢只歌咧。即係成日唱嚟唱去都嗰幾句咧，但喺80年代咁樣玩法好新鮮噶嘛，但喺到90年代嘅時候咧，已經開始即係香港人唔中意聽呢啲成日噏唔到 melody 嘅歌啦，咁所以90年代開始咧，有啲人就少聽外國嘢嘅，咁嗰陣時啊，我覺得就係有另外一啲音樂起飛啦，例如 world music 啦，同埋fusion jazz 嗰啲咧，開始將一啲 jazz 咧扭一扭佢咧，就可以入咗呢個成為嗰啲 smooth jazz 嗰類。嘅舒服啲、容易聽啲嘅 jazz 嘅歌啦，咁就又偏向 instrumental 啦嗰陣時，咁變咗香港嗰種口味咧，香港人嘅口味咧，似乎冇咁 buy 呢類嘢咯。咁80年代、70年代點解 buy 啲外國歌咧？因為嗰陣時香港人真係好開放。80年代我哋原來咧好多温拿改裝嗰啲，即係嗰啲改編嗰啲歌啦，即係嗰啲 cover version 咧，譬如沙啦啦啦啦啊咁嗰類嘢咧，嗰類好過肉麻嗰啲嘢咧，都係嚟自北歐嗰啲樂隊嘅。咁同埋北歐嗰啲樂隊係咩樂隊咧？係冇人理嘅。總之香港興咧就跟香港嗰隊 band。嗰陣時 cover version 到連歌詞都唔改嘅，直唱嘅。咁你話追偶像又好點都冇壞嘅，即係起碼大家個音樂品味咧都因此而闊咗好多咯。咁仲有首就係嗰啲嗰陣時有首叫《Reflection of My Life》咧，哇！嗰陣時我細個第一次聽 band 同 band 好有直接關係嘅歌就係呢類歌咯。咁嗰陣時嗰啲歌，你個咁而家比較翻咧，其實當時啲歌個 melody 咧就好容易入耳，同埋嗰段落好鮮明，即係全部歌都係。兩個 verse 啊，一個 chorus 啊，甚至乎有啲有個 bridge 咁樣，即係咁樣串成嘅，都係個格式咧，都係就算個 introduction 啊，中間段 solo 啊，嗰啲音樂都唔係太複雜，你噏都噏得出嘅，即係揾把口彈翻個音樂出嚟都得嘅。咁啊，Hotel California 嗰啲咧，仲不得了啦！嗰陣時，即係我覺得啲濫添啊，即係其實一隻 Eagles 碟裏面好多歌都好聽嘅。譬如 I Can Tell You Why 啊，嗰啲都好聽，但唔知點解淨係 hit 嗰一兩隻咁樣。咁唔緊要啦，即係嗱，即係總之我綜合翻咧呢幾十年嗰啲流行音樂咧，即係覺得香港人嗰個聽歌嗰個接受程度同埋嗰個傳媒嗰個影響力咧係非常大嘅。即係講到90年代，冇辦法唔講個商台啦。咁商台即係喺播歌嗰個取捨嗰度有啲改變之後咧，就直接影響咗香港年輕人咧，就佢平時攞啲咩嚟聽啦。甚至乎可以又话系一件好事，好事就系咧会更加多人听啲唔同嘅嘢咯，又唔使大家就算听外国嘢都系听嗰啲咯，因为好多人都以为咧 Air Supply 咧系国际啲劲 band 嚟嘅，咁如果大家查下American Top 40啊、UK Top 40啊呢啲咧，都好似未上过榜嘅应该 Air Supply 啲歌，咁 Air Supply 咧就似咩咧？就似香港嗰啲歌星喺马拉嗰度咧。咁馬拉啲人以為香港嗰啲明星咧國際化噶嘛，即係做一套半套西片啊，周杰倫扮青蜂俠啊咁樣，就覺得哇啲華人嘅明星好勁啊！但係其實喺外國嗰度，即係可能都知你個名叫咩名嘅。我諗你喺街坊嗰度邊個叫周杰倫，我冇乜人知嘅，即係都係類似咁樣咯。甚至乎 Air Supply 咧就仲差啲添嘅，因為 Air Supply 完全係冇上過榜嘅，即係嗰啲歌婆婆媽媽啊，啲 melody 好易上口啊，好易記啊，同埋好肉麻啊咁樣，咁所以都幾得意嘅。咁但係 Air Supply 嗰啲流行嘅個路徑咧，就主要係菲律賓啦、香港啦、同埋澳洲咁樣咯。咁點解香港會興咧？因為菲律賓興咯，因為菲律賓好多嗰啲歌手咧都中意唱 Air Supply 啲歌嘅，咁所以變咗 後來又出翻啲咩 80s Greatest Hit 啊嗰啲碟咧，雜錦碟咧，一定有 Air Supply 嘅，好過癮嘅。咁嗱，嗰陣時做唱片公司咧，就的確係好有滿足感嘅。哇，因為我做邊個就邊個紅啊，即係嗰啲嗰陣時嗰啲A&R manager 啊，甚至乎嗰啲唱片公司老闆啊，去聽佢，即係佢哋比較一般人聽外國歌聽得好前衞，又或者成日去 disco 嗰個蒲啊，以前啲 disco DJ 咧，佢哋啲碟磚啦，英國訂翻嚟啊，咁同埋英文水平比較高啦，咁成日睇外國嗰啲雜誌啊，或者成日 mon 住 American Top 40啊、UK Top 40呢類歌咧，就跟住喺度播啦，甚至乎 DJ 同 DJ 之間有聯絡啦，咁嗰陣時。就因為好多唱片公司嘅人咧，都去嗰啲地方蒲，咁於是乎咧就揀咗啲歌出嚟咧，就改編中文歌，咁改下改到爛晒咧，咁直頭咧香港嗰啲人嗰啲歌星啊、監製啊，直頭咧係一啲感恩嘅心都冇嘅，攞咗人哋首歌咧當咗係自己噶，無論你攞獎啊、攞啲咩勁歌金曲啊咁嗰啲咧，都完全隻字不提嘅，佢覺得我買咗你，使乜提你個名啊？我有權用你嘅歌。咁啊，直頭當咗係自己嘅，咁但係啲觀眾咧又好相信佢哋真係自己嘅歌，又或甚至乎唔 care 嘅，咁所以長期係咁嘅時候咧，咁香港人聽嘅歌自然會窄噶啦，咁越嚟越窄嘅時候，咁淨係聽啲權威介紹俾你嘅歌，你自己唔去自己 experience，你聽嗰首歌得到啲咩感覺？你點樣去解讀？點樣 appreciate 首歌？我呢個好緊要啊！而家啲人係不單止唔去尊重或者 appreciate 人哋。作嗰啲作品啊，仲咧一唔識就話，唔得嘅，聽費事聽咁樣，冇辦法啦，呢個就係潮流。 派人数，明天翻嚟啊！片酬6420 subscribers 都有增长，唔怕啊！挥肥 stupid channel 探长你好，今日迟咗嚟 K-Mail 潮湿啲，器材易发霉，跛蚁恶徒谣，嗰两个先系忠实粉丝。On to 47 阿姐 ，Hello 探长 ，Rasputin Watch Site 有感情 Y 信王吓。你都冇乜講老蕭啦，成個網啲人都話佢最新燈飾啦。 最新燈飾，都 幾好笑喎！張錦晴咧提翻你，佢就我相信差唔多到噶啦，因為上個鐘頭嘅15分咧就同我講話喺機場出發咁樣咯。機場翻緊嚟香港，咁 Eddie Lau 你好啊，Eddie Lau 唔系 Eddie Lau，嗰兩個忠實 fans 又喺都唔定啦，但系都唔稀罕啦呢啲，咁冇家教。係啊，我器材咧就已經用晒啲防潮箱入晒佢噶啦，咁咧 mixer 咧我長開嘅，即係長俾電嘅。嗱呢樣嘢可能好多人都唔知啊，原來咧即係我擁有 mixer。至到而家起碼20-30年啦，即係自己買 mixer。我啲 mixer 係冇壞過啊，幾乎係原因就我長期都插住電，即係有啲少少嘅温度咧喺個 mixer 裏面咧，佢自然會 pick 到啲濕氣走噶啦。因為啲 mixer 嗰啲窿咧，佢藏到好多水分啦，即係嗰啲插 jack 嗰啲窿啦，cannon 頭嘅窿啦，同埋嗰條 fader 嗰條槽咧，咁全部都係濕氣嘅温床嚟嘅。咁因為長期開住電俾佢咧。佢有一定嘅温度咧，就自然保持到個乾爽。咁乾嘅時候，啲 mixer 咪唔會壞咯，用好耐都唔壞嘅。咁但係有啲天才咧，同佢講咗咧，成日都同我講話 mixer 壞咧，原因就係佢個 mixer 用完就即刻劈埋佢啊，掹晒電，驚阻住屋企啊咁樣嗰啲咧。咁啊實壞嘅，壞咗就走嚟問。咁我同佢講咗噶啦。咁譬如即係以前我幫過手嗰啲網台咧，我都咁樣教佢哋。要即系唔用都开着个电咧，应该问题唔大。但系啲咪就有问题啦，啲咪咧好彩而家啲咪咧，支支都即系 Phantom Power 开住都养住少少电咯，唔知有冇用。因为 Phantom Power 佢 generate 出嚟个热力唔知会唔会去到支咪度，我都唔敢讲。咁咧其实最好咧就系摆翻啲咪落防潮箱嘅，但我用得咁密嚟讲，应该都冇乜机会做呢样嘢啦。咁同埋就我好紧张啲湿度啊，因为我呢度有。抽氣扇啦，唔係又係抽濕機啦。咁個抽濕機咧，而家買個抽濕機幾先進嘅，佢隨時一吸啲風入去咧，就知道你啲風有幾多濕度啦。 而家開咗抽濕機咧，佢就慢慢將你室內空氣抽到一粒水，即係佢有5粒水嘅。咁但係當你一熄嘅抽濕機咧，佢嗰一粒水咧就即刻加翻嘅，即係證明根本上空氣中啲濕度都高。我已經閂咗窗啦，我而家呢個劏房嘅玻璃門咧係隔唔到濕啊，因為我而家呢個位乾爽過出邊個廳嗰個位，所謂廳咯，咁所以冇辦法啦。咁我而家因為要收音嘅關係咧，我閂咗個抽濕機，於是乎咧我就要開翻個冷氣，即係希望 keep 翻乾少少咯，冇辦法噶啦。尤其是我呢個區咧係勁潮濕嘅，即係啲霧咧就騰雲駕霧咁噶，有時朝頭早。阿 Vincent 話係啦，而家其實我都冇講老少啊，咁但係唔知可能有記憶啦，都唔緊要啦，唉，小菜一碟都冇。好奇怪，蘇倫。 Simon Wong 会唔会话你七头嗰个真系老萧嚟噶？Jane Hernandez 为个建制派搞到民主派互相厮杀，真系好心痛。Susan Kwong 系 on 住四七，今日 Facebook 有短片见旺角有一群跳大妈舞，肉鬼酸，无眼睇。 喂，阿俊俾咗张相我睇，只猫得住，佢得住你个你 iPad 嚟嘅系嘛？唔紧要啦，听都算啦，几 好笑噶啲猫咧，佢知道人哋嘅 attention 放喺边嘅。我屋企嘅猫咧就你开住个，譬如我同阿监仔一齐睇条片嘅，一齐笑紧或者讨论紧嘅。佢就即刻走去個 mon 嗰度遮住嘅，無論手機啦、電腦啦、iPad 佢都係咧，佢知道你眼望喺邊嘅，好鬼精嘅。咁啊，俊 send 一張相俾我咧，只貓都係咁，都係咁樣得住咗佢個 mon 咯。可能一齊聽啦要。咁啊，蘇黎文嗰個係咪老蕭啊？唔會啩？咁上面，老蕭就係還冚家產嘅啫喎，就係嘛。唉、哎，我真系冇眼睇啊！一样啊，同你嘅感觉，为咗个建制民主派大厮杀，我觉得可以，即系可以有得倾嘅空间，甚至乎你见到阿胡官可以问佢个事实真相，或者即系我觉得大家都有个习惯咧，喺个 keyboard 旁边咧，即系劲到劲过甄子丹啦，但系咧出到嚟变咗蜥蜴仔喎。咁我覺得呢個情況咧，助長咗咧嗰個網上嘅輿論嗰個戰鬥，因為佢將日即係平時正常生活，你就算你唔係蜥蜴仔啊，你都起碼正正常常都空得閒啦，係咪？即係未至於到蜥蜴仔咁樣，又唔使要你到甄子丹個級數啊，係咪？咁但係咧就冇咗個中間嘅，咁咧無論喺網上，哇，去到好盡嘅，即係將日頭平時俾人壓迫嗰啲嘢咧。盡量喺個 keyboard 嗰度借個 keyboard 發揮咗出去，咁所以咧造成咧 over 晒嘅，即係你明明你同你無冤無仇噶，照計胡國興係咪？啊林鄭都同你無冤無仇噶，但係咧寫嗰啲咧係狠到咧狠到飛起嘅喎，唔知點解？即係你話林鄭 OK，你話建制佢行689嗰套，咁我都情有可原啦，即係個佢嘅所謂白色恐怖，但係你對住胡國興呢啲，你未知係咪鬼嘅喎？即係當然佢哋行為，好多人話或者個後果可能真係鬼做嘅行為啦。咁但係你都唔需要對住佢咁樣，即係覺得有失身份咯。即係如果即係大家喐啲都去到咁盡嘅話，嗨，小生你好，今日 Facebook 見到一班大媽跳舞咧，我睇到啊，我都唔敢開個聲，我淨係咁啱睇啲 comment，因為半夜睇佢係嘈仗。咁佢就係原來嗰只就沙啦啦啦啦嚟嘅嗰只歌，即係嗰大媽啦所謂。其實大媽就經已係大陸嘅 term 嚟㗎啦，大家盡量唔好講啦。嗰班大嬸啦，譬如話嘛，嗰班大嬸喺度跳埋嗰啲舞咧，我諗係佢年輕嘅時候去 party 嗰啲舞嚟嘅，即係我大家姐嗰啲都係咁嘅啫。咁但係我大家姐冇咁夠 pop 走去跳埋一份，如果俾我見到佢，真係三次不認家姐嘅，可能真係會。咁嗰啲應該就唔係大陸嗰啲大嬸嚟嘅。咁但係其實，嗰啲師奶都係俾啲大嬸 inspire 到佢哋夠 pop 喺街度跳舞啫嘛，我覺得。啱啱先頭先同啲親戚食飯咧， 講到台灣呢，又話去咗101嗰度觀光或者食飯。咁我問佢仲見唔見到嗰啲大嬸喺出邊唱紅歌啊？咁樣佢話唔見。咁我記翻低咧，阿柯文哲上台嘅時候咧，好似塔晒嗰啲人翻去。咁但係香港有冇人夠膽塔嗰啲人翻去咧？即係遇到一刁蠻嘅大嬸咧，即係嗰啲唱紅歌啊，甚至乎上水嗰啲水貨客咧，哇！我最近見到啲上水嘅朋友咧，又 post 翻啲相出嚟，我真係戥佢哋好痛苦啊！即係住喺上水，真係除咗搬，仲有啲咩可以做到咧？即係一個縮影嚟啫嘛！即係香港遲早都係俾嗰啲大陸人踩爆噶啦。咁我除咗走，仲可以做啲咩咧？即係個政府又咁傾向呢個共匪嗰邊，總之咧，你選呢特首咧，所謂一來冇你份啦，二來佢全部都係要投共嘅，咁仲可以點咧？Winsome 就話咩啊？Winsome 話咩？ 薯粉同活粉仲要系闹到动真火，何必呢？你班朋友都系咁，X86 girl girl 教主开紧肥佬黎波，又系为选举，KM 劝辞到好过无道，Hi 蔡长正 Hernandez 彩 杂 场， 种搵个成个玩黑白面，香港人俾佢玩鸠，仲要自己人互骗，K Harvey 香港有段时间是流行东洋风的改编曲。 系喎，系咯，即系嗱，我有样嘢咧，其实睇到我唔敢同大家讲嘅，原因就系有一日咧，七警嗰7000几万咧，700几万啊，唔知啊，咁啊退翻俾。嗰三個黑社會咧，咁我專登咧想聽阿黃毓民咧對向，即系向太捐咗錢，睇下有咩講先，睇下會護短先。咁點知咧佢又好聰明嘅，係阿張蛇，Hello，OK，好嚟緊，唔好意思啊。張 Sir 又到咗啦，咁我而家去吸下佢嘅空氣先，咁啊喺出邊啊，咁我斟咗杯茶俾佢。OK，咁我擺翻瓶嘢喺我度，唔好遮住。哎呀，搞咗咩？死啦！頭先講到邊度啊？係啦，頭先啱啱講到。我哋朋友都系咁啊，都系为咗呢个薯粉同埋咩粉互片。咁啊，K Harvest 咧就话以前咧80年代咧，即系我讲80年代咧，就用东洋嘅编曲方式。因为其实你唔讲唔知，原来嗰阵时小室哲哉咧就有喺香港打过工嘅，就帮许冠杰嗰个唱片咧就做编曲嘅。咁如果大家睇翻许冠杰啲旧唱片咧，你又见到。 佢原來以前係幫香港唱片編曲，因為香港嘅錢易賺啲嘅話，嗰陣時可能係。啊，Candy，未到啊！阿 Kevin 系咪我识嘅咧？Kevin，好似好系咪 Kevin 嗯啊？Hello，你好啊，KM Poon，又系读唔到嘢啊，唔知点解。 我本人比較中意舊歌多，D'Antoine Fred Making Love Out of Nothing at All 上過 Billboard 和 1247，呢個宣戰棋局搞到香港人民咬不停。 雲陀陀讀唔到啊！上個咩 Billboard 先？Making Love Out of Nothing 都，哎呀，話道門嗰粒的壞咗， 係咯， 因為咧好低能嘅，佢就要撳多一次。先鎖，上次 鎖咗，鎖咗我哋。 唔係，佢唔會鎖嘅，鎖唔到啫。所以請坐， 坐邊啊？ 坐呢度， 坐呢度，好。 係。 Camera 坐 喺 嗰 邊 啊，Camera 喺嗰度。 啊，已經醒目 坐嗰邊啊。 啊。呢度啊， 系 系喎，Hello，大家好。 系镜头嗰度，喂，张蛇啊出现啦。咁咧就佢有好多人问你，咁我而家咧就啱啱讲紧咧嗰啲即系而家净系为咗选特首嗌交嗰啲有成年人。你喺上面收唔收呢啲消息噶？ 咩消息啊？ 即系香港选特首嗰啲咯，即系上面啲人关唔关心嘅咧？ 唔系咁关心 上咗几耐啊？你今次？ 上咗4、5日啫嘛， 四五日，你咁不如同你倾一阵先啦，先去读啦。喂，咁咧，阿张 Sir 啱啱上去又系拍嘢， 系啊，拍嘢啊，做唔系做宣传， 做宣传。 宣传咯，系啦，啲 哦， 剧出，嗰啲电影出咁 今次呢个剧系呢个网剧啊，亦或系 暂时都系 电视台？ 网咯，网嗰啲 其实网 咯， 剧 因为 自由 而 啲嘅。 家网剧嗰个上边基本上习惯都攞手机睇噶啦。 系， 都除咗即系老一辈嗰啲喺屋企之外，习惯都 因为 系 上次有个人咧就同我喺度拗咯，拗完之后就铲我咯，人身攻击啦， 系咩啊？ 就系为咗咧，即系其实，我只系讲紧个现实情况咧。其实香港人睇电视都仲系多过上网，或者上网加睇电视就多过净系睇网嗰啲人已经。 网上 即 边。 系嗱，大家以为好多人净系上网唔睇电视啊嘛。但一講 TVB 啲人個個都明嘅喎，即係其實根本上佢哋就繼 咁啊 續睇， TVB 好成功咯， 係啦，冇錯。咁 仲好成功。 我只不過講個現實，我就話咧，而家唔係話全部人睇晒網㗎， 其實世界性基本上，我諗香港係落後少少嘅。 係咁，因為嗰條友咧就唔認同我講啊。咁但係佢可能個圈子即係全部睇上網，但係我個圈子，我啲親戚屋企人，無論你上網見到啲人睇唔睇電視，個個都識嘅。咁你亦都證明咗佢係有翻咁上下人睇緊電視噶嘛？咁同埋啲廣告公司佢落廣告錢，雖然而家落多咗喺 online marketing 嗰度，但依然都仲係好貴買個廣告，都肯俾錢嘅。咁係反映咗一樣嘢，真係仲有好多人睇緊電視。 係，呢個係一個 咁，但係嗰條友 事 咧 實 就 嚟 唔知點解最 嘅，即 後 可 冇 能 錢。 比以前少多啦。即 係 你 冇 計 錯。 翻佢哋，如果嗰個收視比，即係比舊時嗰個計法， 都仲有成半噶都。某啲 都 劇就可能會差啲， 係咯，即係舊時可能去到咩幾多 所 十 以前廿幾點 啊， 嘅， 咪廿幾點 average 嚟嘅舊時，即係我哋做嗰 係啦。 時 咁 廿 但 幾 係而 點 家都有十 average 點喎， 嚟，而家都有10點， 10點或者十幾點 咁 喎， 就少咗好多咯。 係啦。咁但 咁 係 但係就 嗰十 仲 點都 有咯， 好多 係啦，因為又未有做到其他 嗯。 嘅，尤其是香港又未做到。喺 網上邊有第啲大嘅投資， 嗯， 係譬如網劇多人睇啊， 嗯，系咯， 同埋 始 你 終 個， 網 因 劇 為 都 你 冇 始 得， 終都係地區性噶嘛， 嗯， 你唔係話 全國性， 全國啊或者世界性噶嘛， 嗯， 即係世界性咯。即係如果最話啱聽到話咩啊，阿秋生啊、謝君豪佢哋 Fox 啊嘛， Fox 佢哋拍開始試，咁我都係都不妨一試咯，都值得睇下， 系， 其他因為其實。 其實全世界都係等睇嘢嘅。 嗯， 咁我諗尤其是一啲有 local 味道嘅，喺外國嚟講，世界上嚟講，反而係中意睇呢一種，即係呢種嘢。 哦，即係因為中意睇人哋嗰啲唔同嘅色彩，可能 係啦。即係佢 study 到一啲嘢，咁但係你當然你嗰個 language 係要 universal，或者係同埋亦都有你地方嗰個特色咯。 嗯，但係我睇翻HBO 啊，定唔知有啲地方嗰啲有，即係嗰啲網劇嘅投資咧，佢雖然唔係揾香港人拍，但係有幾套咧都喺香港度取景，成個古仔喺香港拍嘅。但係咧啲角色咧有啲唐人面口，但我哋唔識嗰啲演員啦。 啲歸羅你 A B C 嗰啲 係 A B C 嚟嘅，咁愛情片又有啦，超能力片又有，即係有套講一個細路女識得有啲超能力，都魚缸爆曬啊！喺灣仔街市嗰度，即係呢啲都有嘅。咁咧，但係咧，香港人就可能又唔係好領情嘅呢啲。咁始終咧都係有翻你 或者佢哋又冇乜，因為香港人貴慣慣啊嘛。即係如果當佢喺香港唔係話做啲宣傳啊，無論喺網上或者其他地方唔係做啲宣傳，咁基本上慧慣嘅人咧係唔會自己揾到睇嘅。 咁譬如你覺得香港同大陸之間咧，上網睇嘢嗰個習慣，始終都係香港電視佔多係嘛？即係落後少少，你睇下真係。 會佔多啲咯，因為基本上而家國內我諗佢傳統電視台係已經即係一嚟上次佢哋嗰啲咩會咁已經有講。就話哦，有好多收視率都可能係造假嘅。阿張國立講，咁就同埋就係佢哋會面臨一啲，因為而家佢好多網上邊嗰啲數字咧，其實反而佢哋年青嗰班 CEO 咧就係唔做假數咯，係即係咁咯。反而佢哋利用到個技術去點樣令到你點擊多啲咯，嗰個計法唔同咯。即係譬如佢入去六分鐘之後嘅計你，我哋出翻嚟再，你出翻嚟再入翻，咁啊再計多下，咁啊佢用個技術性嚟，去令到嗰個 like 多咯， 哦，即係進入多咯，都係有少少出啲 tricks 嘢咯， 係啦，出啲 tricks， 但係你就會計算， 喂，但係美國譬如攞 YouTube 為例咧，即係 YouTube 點解你信得過佢多啲咧？原因就係佢做生意均真啲啊啲人。即係例如你香港有多 YouTuber， 好過打兩份工啊！即係淨喺度。 咁瞭解咯，即係佢哋係世界電視台，係 真有其人嘅，即係人哋真係現兜兜俾翻錢你嘅。咁我想知大陸分成嗰方面係咪好老實嘅咧？都係 大陸佢，你睇下佢點簽法咯。 係哦，即係都係簽噶。 係啊，你即係譬如 即係人經理咁啊， 你係藝人經理咁當我哋當其實一樣嘅啫嘛，同我哋電視冇乜分別。 哦，即係同傳統嘅電視冇乜咁大，譬如 YouTube。我 YouTube 即係佢個概念就係 nobody 都能夠係成為你嘅中意睇。 哦，你將 YouTube 個分成嚟講，係 啦，即 係 YouTube 個分成， 佢直接分俾你噶嘛，冇中間人噶嘛。 係啊，係啊，冇。係 咯，咁但 係佢分得大，佢你唔 但 係 國內 都 仲 係 要經中間人嘅。 係啊，係啊。 哦，咁樣。 即係你要同佢傾每一次嗰個合約，你分唔分到佢嘅即係譬如個點擊率係咪去到幾多咁嗰啲先係你嘅，或者就係。write off 你一次收個片酬， 我唔怪得知啦。即係上面大陸咩都係信唔過啲人民，任何嘢都即係唔可以同你直接咁樣丟嘅，都要揾一個蛇頭。即係啲人偷，即係偷到都要揾蛇頭。 佢直接係平台都會肯唔肯同你丟 咯。啊，咪就係咯，即係其實呢個同中國人嘅人性有關。 嗯、 去旅行又中意跟團啦，連去偷到都要揾蛇頭啦。咁但係又唔中意自由行嘅，唔中意 nobody 嘅佢哋。 就睇咩年纪咯，后生嗰啲咪自由行咯。 但后生嗰啲都会俾人签嚟做网红啊嘛，所谓。 因为系啊，因为佢好多个平台噶嘛。 系因为 就算佢网上都有好多个 YouTube 噶嘛。 系。 佢有好多个 YouTube， 咁咪即系佢觉得你有 potential 嘅。 系。 同埋你喺个网上面都多人注 意。哦，即系都系要行经理人嗰套嘅。 系啦，系啦。 哦 ，OK。 即系其实系即系一样咯，即系好似你打游戏机咁样。 嗯。 咁你打遊戲機，除咗你喺你當你個你自己喺佢自己製咗自己喺網上面打遊戲機得咗啦，受人注意啦，咁你有其他平台去揾你，幫佢哋個遊戲 去俾錢嚟做廣告打，好攞到好多錢㗎。 嗰啲叫咩？電競啊， 有電競啦，要電競好犀利㗎，佢啲電競都好犀利。 電競我早排都有個人同我揮過手，之後有個行家 係嘛， 就想揾我搞啲 content 嘅製作咯，即係點樣宣傳嗰電競手啊，就甚至乎點樣宣傳嗰只 game 啊，或者因為其實嗰間公司咧，即係爆少少唔緊要啦，係佢做 hardware 嘅。即係做啲手製啊，即係啲類似玩具商嘅，但係好勁。聽講佢做嘅生意好過做其他電器，因為佢 R&D 又比較少啲，即係唔使話好高科技，你哋配合個 PC 啫嘛，其實係。咁所以咧，都唔知佢話今年年中會揾我再傾多次，咁可能遲啲有工打就唔得閒拉都唔定。 O K 嘅電競，如果冇啦，個年代變咗啦。 而家完全 係電競，其實係另外一種。在 media 上面一個新的 performance 是繼傳統的講嘢 YouTuber 之後另外一樣嘢嚟嘅，聽下佢哋嘅留言先。 係啊，咁啊係咯，我要睇下佢哋留言。 係啊，因為我讀都費事讀，因為我眼，但唔知點解呢個 speech 咁耐唔耐壞。咁啊 ，Nevin 咧 ，Kevin 咧，下次竟然話 Eugene 喎。嗱，其實 Eugene 我就當係唔係太熟嘅，我同啊。我同阿張 Sir 同埋阿 Candy 比較熟啲，原因就係咧， 我嗰幾日幫你問下佢。 好啊，係咪喺因為喺 Vergasin 嗰陣時，我成日見到你哋多啲，定係我原本都識識地你嘅嘛？ 係 Vergasin 嗰時候咯。 係咯，因為我有啲 common friend， 我同你就好似 係啦，我哋啲行裏邊啲 common。係 啦，咁所以即係好似感覺上好似親切啲咁。但係阿 Eugene 嗰個行業咧，我係完全唔識人噶嘛。 嗰扎人唔系我哋识嘅， 系咯，咁所以我就 我哋未必识到， 系咯。 从有狮子同狗叔，刚才一及 round， 我只猫同我一起听 Kylie Aiken， 佢梗系北上拍嘢啦，太忙啦，挥肥 stupid channel。上次 Kylie 冇睇 live， 今次有感情一定要听 live 啦。片 从香 港英军 FM 台 BFBS 95年收档都好大影响。 系、哦，你有冇听？ 唔系话下次我帮你唱啊，睇下约唔约到啊。而家 Siri， 而家呢个咪 Siri 噶？ 呢个类似啦 ，speech 咯，即系 speech， 即系其实 Siri 有把声， 系咩？ 好 正、 啊，好亲，好亲切。 佢系咪咁讲嘢噶？ 佢佢英文嚟噶，佢讲英文多啲噶。 系咯，喂阿张阿狮子，我真系同佢唔系太熟啦。 哦， 阿九叔咧喺边个？九叔系咪我见过啊？有一次， 九叔 有一次好似做节目上嚟， 系啊系啊，好似同 系即系呢阿狮子同埋九叔都唔系好熟，同埋狮子咧，你以为佢同佢好熟，但系我又唔记得咗你。因为嗰阵时阿桂思杰咧成日约出嚟饮嘢噶嘛，咁、我以为识佢啦，点知下次佢唔识人，咁咪就唔认得你嗰类咯。 住啦， 咁所以系咯，呢冇所谓啦。 好、 哦，以前英军嗰个电台有冇BFBS 你有冇听过？系 AM 嘅啫 ，FM 咁。 有时揸车 好似 AM 嘅英军嗰个台系 AM 嘅，好似系嘛？ 我记得好似系 AM 嘅，但可能我记错咯。因为佢最后一个 AM 台就系英军嗰个台啊嘛，嗰阵时播啲英文歌咧好正，即系其实香港某程度好多影响力都系嚟自呢个电台拣嗰啲歌，香港就兴啲咩英文歌啦，个传统又好长添啊仲，啊即系呢度都几多我啲年代嗰啲朋友，反而后生仔比较少。 好噶啦，佢哋唔理我哋噶啦。 佢哋反咗面，一阵问下感情，叫佢讲 Hi I'm you， 系。探长 K Mino 长插电唔系个个做到咩？只就系专业跟业余的分别。Angus Charlie John Fred Beat F Beat S 同 Beat Beat C World 以前好多英国 punk rock 听 K and Pun 睇开狗吹真系有感情 ，One 信王，所以虾饺都骑住歌名。John Fred 老探你讲嘢都好很好进啊。K-Ming Lu 大嬸 雞舞， 的確 係 劣質文化的代表。 Anton Fred， 你話邊句嘢好鬼狠先？我講開講任何嘢都狠啊！咁要刻畫一樣嘢咧，有時用啲措辭啊，又唔想講粗口，咁啊，梗係要呢啲咪文化咯。即係你無謂， 即係盡啲啊嘛。 唔係，即係你有時都有程度噶嘛。 係， 你唔係樣嘢都係用嗰個形容詞。 我貓温温吞吞咁啊，無謂啦。 係咯，咁就唔係老探啦，係咪先？ 探長的過程喎。 係咯，咩啊？佢話 佢话我只虾饺其实有 mon， 因为今日 post 咗条片咧， 哦、 就系我以前用 CRT mon 咧，即系大 mon， 未兴呢啲 LED 嘅时候，咁、佢冬天咧就伏喺个 mon 度睇住你做嘢，又可以暖到。咁、后来换咗个薄 mon 咧，佢吹上招牌上，骑住骑住个 mon 咁样揸电单车咁样，好笑。不过都五年前啦，虾饺都走咗两年啦。狮子话反咗面，呢、這个我梗系知啦。算啦，嗰啲过咗去嘅人唔好讲啦。长插电你唔知佢讲咩，因为我讲点样保养 mixer。 哦， 即系长插住电就唔会 坏。系啊，你上次讲过。 系啊，但有啲人都唔听噶，又坏咗啦。即系第二个网台 有钱嘅呢个。 Andrew 冇感情啊，不过讲钱就将感情啫。 讲钱将感情系啊 ，Siri 都有 嘅。系啊 ，Siri 都咁讲，即系追账。 好俾面啊。 系咯。哦，系咪因为佢 Siri 嗰阵自己写埋稿噶？ 我唔知道， 可能系、哦，即系某啲嘢佢写埋稿噶。 唔系佢，唔系佢写，唔系佢搞嘅，佢斋录。 哦，斋录， 斋用佢把声 嘅。唔知咩有啲咧，咩放片头好啊？放咩片头啊？唔明。 你系咪有个好靓嘅片头啊？ 你头先个样子你想睇下？嗱，你头先个片头喺度。 老法冲冠 啊！唔知成日咧有啲而家都读唔到啊！唔知点解有啲怪嘅， 系咪唔想读啊？其他 唔系啩？ 选择性唔读啊！ 一时时有啲人会唔读嘅咧，罢工啊！阿Jen咧就话难收嘅覆水，将感情慢慢荡过荡开去啊！即系点啊？喂，突然间变咗文青嘅点解喂？系咪张小华嚟噶你？唔系邓小华， 啲人知道我大陆嗰个网剧， 哦系咩？ 嗰个名， 因为呢个有大， 我睇 有大，哎呀有， 系好咗好少水啫。 呢个大陆朋友有大陆朋友听嘅，翻墙嚟支持嘅， 好彩。 你哋都饮咗好多系咪？好彩， 好彩我饮咗好多啫。哎呀，咩啊？奶镬。哎，侵袭唔到入边，冇事，冇事吓、 啊，冇事挂上啦。我唔知点解咧， 好，停。 呢两日咧， 系 都好多呢啲事发生喺我身边。我琴日同亲戚食饭咧， 系 又系兜红酒咁样，成副都系。咁点知咧，抹干净晒，执翻晒啲换咗杯之后咧。因为第二嘢咧，因为有个大嘅转盘啊，转转下咁啊，咁有啲我用功快咧，我拆有啲 咁佢又棘到， 食完就插咗， 突咗出嚟嗰啲就棘到， 又棘到隔篱嗰杯， 嗰啲好小心啊，嗰啲，咁咧好小心， 即系喺同15分钟里面咧，两杯红酒淋喺个身嗰度嘅，呢度都系磁场都系吸呢啲嘢，冇办法。你头先见到边个啊？ 我呢度呢个系咯。 哇， 富 大佬， 富老大啊嘛， 富老大，你系咪 喺？而家喺大陆个都叫我富老大嘅。 你系咪阿 Phil？ 阿 Phil 系咪系诶翻墙过嚟噶？因为以我所知，起码都有两个系翻墙过嚟睇嘅。 啊，系嘛？ 系咯。同埋我头先谂住咧，放你啲 MV 嘅，但系你都未出街，费事出街。 系，迟啲先放啦。 迟啲先啦， 迟啲先放啦。 咩啊？接加不啊！呢度都好早噶咯， 我前边嚟噶啦， 系咯， 咪下低喺上边。 接嘉宾前讲紧观察，苏文有冇互向牌？派 明讲 到嗰700几万幻信王，7000几万先真。Mapic Charmin 嘉宾好，鼓掌。Why you eat and 喺张 Sir 探长换似47，喺呢张 Sir X86 张蛇好。Philard 话：傅老大，你好。Angel Louis 将 Air 赢咗好多 Anton Fred 金色 男主角 Waters Zero Fellow 金色男主角咩咧？ 好耐啦，呢套电影 咸片嚟啊， 三级片咯，讲同性恋，即系女同性恋。 哦，咁你喺侧边吞口水， 中间系第三者嗰啲咁。 哦，你沟条女，但系原来系基婆嚟嘅。 系啊系啊，日本人拍嘅。 哇，正喎，冇睇。唔系日本人拍啲咸片就好睇嘅，唔系讲笑。 唔系日本人拍， 哦， 日本 妹，咁啊真系差好远哦。 喂，但系原来嗰阵邵氏好多戏都系日本导演拍嘅， 系咯， 系啊，我听阿陶杰讲嘅， 系咯， 阿次官都有讲过嘅， 唔够导演咯、啊，不过香港一路都系 阿邵逸夫想引入一啲新嘅，因为想脱咗御长变咗任徐嘅，好明显，即系我睇翻，我睇到有乔云做嘅扮铁金刚，好笑，但系乔云一啲 系啊系啊，佢嗰阵时候系专做呢啲型男噶嘛？ 但系乔云一啲都唔舒适喎，哇！又滑水又剩嗰阵时啲， 佢嗰时系型男， 嗰阵时啲港男啊，真系搭下石仔啊，做下飞仔嘅啫嘛。 系啊， 即系你滑水嘅唔讲笑嗰阵时啲。 系啊， 我头先就我接嘉宾之前咧就讲郁敏，我专登啊听下郁敏嘅，就睇下点样讲向太，睇下会护短，因为手板系肉，手背系肉噶嘛，咁点算咧？点知咧好聪明地拉过咗算啦。点知佢讲其他内容，包括选特首嗰啲嘢，佢个睇法同我一模一样，大镬啦！原来我先系真正中咗黄毒。佢嘅睇法又系，屌都冇得你选嘅，嗰啲你咁紧张做咩啫？傻！但系佢又当然狠毒即系百倍啦，用粗口啊话嗰啲。 咁系啊嘛，冇得选你 系咯。嗱，就算你个300 plus 影响到，但系你千二嘅选位，其他嗰啲你一定影响唔到啊！我够胆讲，咁你点玩都冇用啊，基本上。有啲人又话，因为表态表个态俾中央睇、喂，你觉得中央真系 唔系你 中央会睇你个态咩？你觉得 你边估到噶？ 估唔到嘅， 估唔到 嘅。即系大家太唔了解共产党啦。虽然我都唔够胆话了解，但我用佢个逻辑嚟谂，我估都系使唔使睇呢台戏啊嘛？即系佢方便嘅啫嘛。 系啊， 食方便面边度有人打个欠？ 唔系佢哋会做佢哋嘅资料搜集。 系啊， 你估 即系佢个数据你而家睇到晒啦，你睇到晒完全啊啊六八九。做副委员啊，政协副委员长啊，系我唔知我噏错啊。喂，佢完全都当你香港人流嘅，佢使乜觉得你嘅感受啫？你真系全部自作多情啊！我记得以前1996年咧，港台出嗰个 documentary 咧，系由刘家杰讲 voiceover 嘅， 系、 就有几个香港嘅资深嘅记者咧，就专登去英国嗰边、就睇下究竟英国人咧对香港回归呢件事紧唔紧张？咁佢嘅 conclusion 咧就係根本香港人係自作多情，英國人根本完全唔 care 你係一個咩嘅地方，回唔回歸佢都唔知。兼夾咧 day one 香港咧就係投閒自散嘅地方嚟嘅，原因就係佢想去印度做生意，香港有個港口啊幾正，咁攞咗嚟用咁解啫。但香港人咧就覺得自己好勁嘅嘛，啲譚慧珠啊、鄧蓮如嗰啲覺得自己 咁，佢哋都係生意嚟嘅啫。 係咪即係當時香港人啊，普遍啊，即係覺得英國同自己好似好密切關係，即係嗰個成個 doc 咧就想講呢樣嘢。 咁其實就係、是、我諗係因為政治意識低啊嘛，香港人政治意識低。即係如果你政治意識強一啲嘅，就係、是、其實喺個大局裏邊，即係我哋喺個大局裏邊，咪就係、是。嗰陣時大局嘅一個市民 咯，呢個角色咯，其中只係其中一個角色。但係而家香港人咧，就我覺得呢個善良嘅，即係佢咁樣諗，即係希望俾啲民意你睇，希望你會高抬貴手，或者希望你會即係尊重我哋多啲咁樣。 咁佢哋 即係呢個冇錯嘅， 呢個冇錯嘅，同埋佢哋亦都唔會話唔理民意嘅。咁但係佢哋都會，我諗做都 research 睇下佢哋要咩民意咯。 唔係，因為 即係佢哋會 concern 個佢哋嘅大局。係 啦，冇錯，佢講利益啫嘛。你香港有更加多嘅自由，你對個利益有威脅噶嘛？事實上就係咁啊嘛。咁所以你一廂情願覺得佢會睇你啲民意啊，你即係咁斯文走去抗爭，你走去300 plus。佢計咗條數，你500 plus 都冇用啦，你得千二選位，你點會贏到佢啫？問題係佢想唔想俾你贏，而佢想唔想俾你贏嘅因素並唔係因為你喺度鬧交啊嘛，並唔係因為你哋啲民意有幾高漲啊嘛。你而家民意高漲，你689香港，哇，根本上80%人都唔妥你噶啦，張國柱都唔妥啦，張國柱真係好型啊！今日講嗰句嘢，咁即係。连香港市民同埋好多有钱人都唔妥你嘅，屌你喺上面攞埋个荷兰水盖，喂，咁你觉得佢有冇你嘅感受先？真系从来冇。 但系你要睇嗰个系咩荷兰水盖咯，即系同埋系你睇长远啲，因为其实你睇下佢之后又会唔会犯错，或者会唔会抄翻佢啲犯错嘅嘢？即系如果根据上个做法就系、是、你见到嘅好多时候，即系譬如有啲啱升完职开完会，即系一样可以拉佢落台，即系。 其實都是咁樣的，即係你唔知噶，即係除非你好熟咯。 係咁咧，上面睇嗰啲新聞係咪嚟去都係呢啲，定係呢啲都唔會講嘅？ 會講， 都會講嘅。 講 即係嗱，其實上面咧，我覺得最 即係邊個落台啊？邊個譬如早排打貪打得好犀利啊？咁都有噶， 都係揾好多嗰啲放風者出嚟講。 唔係新聞嚟㗎， 我知即係個背後嘅理由啊。新聞唔會講理由㗎嘛，譬如江系同咩系，佢唔會夾硬講㗎嘛。 哦，咁呢啲真系唔知啦。 呢啲咪就 系 靠 呢啲，我真系识条铁啦。呢啲呢啲我真系。 不过你喺上面唔好讲呢啲，好过讲。 唔系冇人冇人嚟做生意嘅啫。 系嘛， 我食啊，做生意。 我饮饮少威士忌， 少少都唔好啦，揸车。 哦 ，OK， 系喎。因为阿 Sarah 个亲戚咧，就专登买一支加拿大嘅，我哋觉得几好饮嘅，嘅威士忌过嚟。我都唔识嘅，我觉得好易入口嘅啫，只不过。 好嘈，呢个唔啱做网球 手。系啦，佢啲噶，打通常都唔系好理，因为好快嘅啫。 倾啲咩啊？今日朋友咧， 吓 有冇话特定倾？ 我冇嘅，我刻意地冇嘅。原因就系我成日都撑艇撑咗去第度，咁交落啲空头支票又无谓啦，系咪？ 米上恩，所以虾饺都骑住高明。 好够啦嘛。喂，过讲过晒呢啲，喂，停。 Kaming 路、大婶街路，的确系 要咁样。系喎，之前讲向太七千几万先真啊，冇错，系一过晒咯。啊呢位啊系忠实拥趸嚟嘅，佢话自己系， 嗯， 你识唔识佢？睇下先，网名可能又唔同。 辉 face to per channel， 张 Sir 你好，我是234忠实听众，上会员 trial， 张 Sir 厉害， 嚟 到一坐低就夹得咁顺 ，Mapic Channel， 自从无咗男人老狗，就无再听张 Sir teaching channel。 探长都熟嘅，所以夹得好熟。 仲系咁嫩仔，无咗二三。四网台无晒气 ，Jobs Steven 男人 冇法噶，好难噶做网台，因为其实冇咗嗰个资金。 不过转咗主持之后就冇听， 即系冇资金，大家有大家嘅工作。 张 Sir， 其实呢个冇办法，大家都要 揾食。睇停先，睇又唔停嘅喂。 张 Sir 你好，我是200。 头先讲到咧，即系。一嚟到啊，夹得好，根本上有基础噶嘛，即系我哋唔系嚟到系好客气一个主持同埋受访者嗰个关系啊嘛，因为我哋平时你讲你又唔信，我两条马骝会走去海边嗰度揸住罐啤酒，点解嗰啲嚟噶嘛，大佬，我哋好麻甩噶， 唔系咯，我哋只系得麻甩嘅浪漫， 系啊，冇错啊， 即系你讲俾老婆，老婆都唔会信。我男人喺个码头， 系咯，喺个海边， 或者更加妒忌， 系冇错。你同我男人，你未试过同我去海边，咁我同我老婆有个同一位嘅，咁我就温真啲。 我同我老婆冇去嗰个位， 咪咯， 去睇到， 咪咯，都有嘅， 都有嘅。 咁所以咧，我 唔得噶，一定要有啲男人浪漫噶。 所以我同张 Sir 唔系嗰啲又为咗做节目先要倾偈嗰啲人咯，即系我觉得我呢个网台圈事实上好多系咁嘅，原因就系大家有大家工作， 系啊， 即系有啲 crossover， 只不过大家惺惺相惜，因为你有几出名，我揾你嚟，但我并唔系呢个意图咯，绝对纯粹系即系，因为我 倾到偈啊，大家 我平时倾到唔愿走噶，因为好多话题咧。即系我冇人倾诉，原因就系、 是、你咩倾下世界又倾， 同埋我啲行家我已经冇见啊，全部都即系前做电影嗰啲，咁佢我早排做翻有电视电影有关嘅嘢，同阿张 Sir 又倾咗两晚，即系原来个监制啊张 Sir 都识嘅以前咁样，咁变咗咧即系好多共通话题啦，同埋个世界观啦又比较接近啦，即系同埋大家都好希望，即系我哋香港人睇嘢会阔啲啊，我希望大家。正視一啲嘢，唔好咁窄啊咁樣，即係成日都傾呢啲嘢嘅，因為 睇嘅嘢真係要闊啲。 譬如我傾藝術啦，即係唔係話嗰啲好 fine art 嗰啲藝術啊，即係譬如電影啊，但係啲人點樣睇戲法啊？我哋睇戲睇完套戲之後個睇法又點啊？即係我哋好多呢啲傾嘅，不過因為節奏同埋。个话题性嘅，我哋又唔会喺呢度讲嘅，因为如果我就照喺嗰度讲呢啲就大镬。 话题性好多人讲噶啦， 系 即系唔好夹硬将人哋套戏，人哋拍一套戏，你搞到佢话题性咁啊。 系 咁佢哋当然冇所谓嘅， 你 当 手做宣 传 啫 嘛。即系咁，但系其实咁你拍套戏想讲一个戏里面嘅故事， 系 想表达俾 大家，同埋大家想大家想讲下自己睇完之后有啲咩睇法咯。即系有好多人都唔中意听，因为惊剧透啊，成啊。 咁但我哋之間又唔係講嗰啲，即係借呢套嚟講翻啊，比較翻香港點樣撲街法啊！即係我呢樣嘢，我哋成日都講，即係人哋做到點解我哋做唔到咧？即係成日都咁講，即係有時真 係希望大家即係可以進步啲咯。 冇錯， 即係其實有啲佢哋嘅做法，其實又冇話特別大嘅big deal嘅，只不過你冇做，咁你啲戲咪繼續咁。 同埋咧，我呢啲人咧又唔會翻大陸嘅，對大陸啲嘢好脱節嘅，我都係靠張 Sir 攞資 料， 即係譬如平頭先你話大陸嗰啲 YouTube 點樣分成，咁原來都係要靠經理人嘅。 係， 即係中國人中意係咁嘅，香港而家漸漸都係咁嘅。 佢明佢都有啲咯，其實有啲佢，如果譬如你。佢啲平台佢未必個個都係咁收購你嘅，有啲係你自己主導多啲嘅。 哦， 因為你自己喺嗰個譬如微博啊，玩各樣你放片，開始多人注意啊，係嗰種注意力度係大得好緊要啊。 就所謂揾你飲下咖啡咁啦。 咁唔使揾噶，咪佢即係你咪同佢傾，你咪同佢丟個分成咯。 嗯， 即係你咪同佢丟個分成咯。即係你繼續咪丟咯，或者就係。我都費事同你丟分成啊！我喺裏面，我睇下點樣可以做到廣告，即係入去， 所以 植入廣告或者係做第二啲 production 同你嗰個產品有關。 所以佢截咗 YouTube 同埋 Facebook 咁解，佢想留翻嗰啲錢自己賺翻。 咁依個一嚟啦，即係個保護市場。即係如果你從商業嘅角度嚟講，佢有個保護市場，即係你譬如你舊時。因為其實好似eBay 咁樣，eBay 其實佢幾嚴謹噶嘛，有啲嘢都咁， 即係保障翻兩邊嘅。 係啊，你譬如你如果譬如佢完全俾 eBay 去做嘅話，咁你喺嗰陣時嘅技術上你係追唔到嘅。咁你追唔到嘅話，如果佢國家唔保護咁樣，你冇噶咯喎。即係全部一定喺俾西方國家控制咗，因為始終都係佢哋行快先咯。 咁啊，但係最慘就係咧，大陸我唔係反對咁做啊，但係你唔好照抄啊，大佬。即系成日都系俾人抄先嘅，即系俾人作咗先， 唔系 A 货嘛。 嗯， 你就算国内啲朋友佢都讲，佢话其实即系惯咗个思维。 嗯， 即系其实你佢唔系冇啲新思维嘅，但系嗰个比例仲系少。 唔系俾人禁住咗嘛？ 系啊，俾仲系少 咯。因为禁住你嗰个嘅考虑又同你个考虑又唔同。 系啊，因为你出 A 货稳阵啊嘛，你出得 A 货，即系嗰样产品其实已经系好卖噶嘛。 嗯， 你再出即系其实你 即系保证 赚佢少少。但佢賺唔曬嘅錢，佢賺唔曬嘅嘢，你幫再幫佢賺埋，即係分啲咁樣。 啲男人老狗，你係同阿快必㗎，好似 啊，我講快必咯， 嗯， 快必阿廠啊，咁啊 Henry 啊，就算， 嗯， 係啊，好耐咯。 咩華華晴晴啊，大佬，咁親力啊，有少少反胃喎，你咁講。 我哋都反胃， 我媽都唔會叫華華啦，大佬。 華華、晴晴仲係咁遠仔，冇咗二三四網台冇曬氣 ，Jobs Steven 男人老狗笑到係唔係口揮 Facebook channel， 男人老狗都好懷念。不過轉咗主持之後， 轉咗主持啊，而家仲有嘅。 Air Force I Force 温 唔知啦，我諗冇咗啦。 我愛你。 哇！喺迷迷嗰度咁。 哇！呢、這個勁啊，呢、這個 Air Force。哦。我唔知点解耐唔时咧，啲嗰啲 message 又俾人 retracted， 唔知点解。你系咪讲粗口定咩原因咧？ 系咩会 retracted 噶？佢会 scan？ 我系耐唔耐都有，唔知点解。喂，Fred， 你讲嗰啲咩咧？可唔可以再打翻次出嚟？唔知点解成日都读唔到。 上次新蒲刚见到张 Sir Anton Fred。冇错 ，BFBS 系 Kimono， 系啦 AM 啦， 即系 Kimono 翻墙嘅喎。 美国翻墙听，捐过钱俾探长，觉得同探长有啲心有灵犀。 系啊，捐多啲钱俾探长搞啦。 BFBS 有 FM 噶，80年代我有用卡式第六歌 ，Anton Fred。咁识将谁个角色叫出名？主题曲系《大明一派》唱， 有睇喎，有睇喎。 哦，《大明一派》喺度嗰首《咁识》就系嗰套戏嘅， 应该冇关系嘅话，我唔记得咗咯。 哦，可能 我真系唔记得咗，可能冇关系 嘅。又或者可能咁，因为《咁识》咧《Forbidden Color》咁解啊嘛。 系啊， 因为佢《大明一派》就好中意David Sylvian 噶嘛。 系啊， 咁可能又作翻一套中文版嘅《咁识》都唔奇嘅。咁但系未必有关 系 嘅。 冇关系嘅，应该。系咯，嗰个名噶嘛， 系咯，金色人都用得噶。咁同埋达明一派嗰啲歌，全部都系抄 人哋噶啦，即系咁识已经系抄嗰只唔知咩歌，同埋 英国嘢咯。 系啊，又唔系全部嘅，好多时都系受影响啦。 系啊，受影响。 咦？阿 Camming 都系翻唱，同埋 Job Steven 都系 有翻唱，其实都几咩噶，有时而家都 有风险啊。 都好唔穩定咯，同埋都貴㗎，其實 要 俾錢 嘅，即係有決心聽嘢嚟嘅，真係。嗱咁咧，如果大家咧好想好似啊，想好似啊 Job Steven 咁咧，你可以參考呢個 PayPal account 喺個額頭嗰度，成個黐額頭，又或者直接過錢 HSBC 咧，就可以支持我繼續 搞好台啦。 即係繼續做多節目啦，因為我會。唔係就係坐喺度嘅，將會可能會拍一啲另類嘅特輯啊，甚至乎會誒户外啊咁樣。我成日都諗住整呢啲，因為買埋好多架撐，都隨時會出去拍呢啲做世界。 啱嘅。 咁所以咧，即係要翻工就冇計嘅啫。咁好啦，唔講呢樣。 嗯。 叫 Tony 啊，唔好咁悲。我頭先好悲咩？哦，講關於一啲香港俾人當狗咁玩緊。嘅現況，即係選特首要你分裂就分裂。 Connery Show 唔好咁悲 ，Stanley Chun 終於收工，睇直播先。Anton Fred 加拿大冰酒都好正 ，Mapic Chairman 好司機唔醉駕。YACN 是廣州網友來支持，小明坐火車。 哇！今日都幾多翻牆過嚟嘅喎， 好啊， 係咯，喂，廣州人呢而家啲粗口係咪就係、是、都即係係咪仲係嗨嗨聲嚟啊？以你所知， 應該都係話咁耐，應該好難變嘅。 係咯，但係即係我覺得聽廣州人講嘢好有樂趣，有時搭地鐵咧，見到啲廣州嘅朋友嚟咧，我覺得同啲北方面來嗰啲咧又好唔同啊！我廣州嗰啲人咧。佢顧身世多啲， 嗯， 即係唔會擘大口就喺度嗌啊，就喺度嚟嚟嚟嚟，快快快快快，嗰啲通常都係北面嚟嘅，但係廣州人比較內斂啲，可能即 係同埋而家就你睇下咩年紀咯， 嗯， 即係其實如果八九十後已經係 好文明， 係啊，都好好 OK 嘅。 咁、但係最慘咧，我覺得香港真係有個毒咒、詛咒咁啊！以前我老豆嗰代咧，嗱、啊，即係好多人家父咧，都成日都嗰啲人嚟嘅。我真係有時見到我哋通常都喝住佢，佢又聽我哋講嘅， 飛劍喎、 啊，就即刻攞個紙巾出嚟啊咁樣，咁即係都好嘅。 嗰、那個年代咯， 但係佢改唔到個習慣就係周吉嗰啲咧。 嗰、那個年代好興嘅喎，老豆都有嘅。 咁啊諗住佢哋嗰個 pass away 咗之後咧，嗰一代咁條街有啲人文明啲啦。 嗯， 點知嚟到而家咧，後生嗰啲咁樣，原因就係好多都係。新嚟嘅，甚至乎可能好細個嚟香港又嚟去都係同翻嗰啲屋企人生活，就冇出過省啊，咁有好多呢好不幸嘅嘢咧，即係到到而家香港點解啲疾病控制唔到咧？我有即係細心咁觀察咧，好多人咳係唔揞嘴嘅而家，即係直頭插入手袋就咁兜周圍咳。 我有時都有依個壞習慣，我啲朋友就切。 你唔係因為喺上面慣咗咧？ 唔係之前噶啦，讀緊書嗰時都係咁， 係嘛？ 係咩？有時感冒嗰時候，你走去咳啊，又慣咗唔揞嘴，跟住試過有一個同學啊，舐嘢啦。 喂，但係經過沙士都唔驚死咩？ 慣咗，而家好啲啦，而家 係啦，同埋咧打喊腦咧，打到唱歌咁啦，又唔揞住個嘴。我識靚女都係咁嘅陰公。 系啊，你再加埋空气唔系咁好咁啊，啲嘢咪 即系可能有好多人觉得屌咁捻奄尖噶食屎啦，咁但系我只不过将我心里面嘅感受讲出嚟啫。 唔系，如果空气好，物嗰啲雾密度唔高嘅大风嘅，咁啊冇乜事咯。 系、啊，开扬啲味。咁所以我觉得系受诅咒嘅，香港真系冇得倾。同埋咧。有几样嘢，屋企人都系咁样嘅，即系我成日都好秒嘅，但系屋企人都系咁，冇办法。例如成家人食完饭啦， 嗯， 你知香港嗰条行路得两三尺嘅啫嘛，即系啲餐啲铺头拱到好出噶嘛，咁食完饭依依不舍咧，就企喺人哋嘅餐厅门口或者酒楼门口，咁、人哋过唔到咯，有啲好收养嗰啲就等你倾完先过啊，或者 excuse me 啊，有啲唔好收养嗰啲接到你爆啊，甚至乎屌你行啦开啦，走去晒咁个有啲即系冇瘾啊嘛，大家咁点解？大家食完饭即系贴埋墙倾都倾到偈噶嘛，即系呢啲又系改唔到嘅，越嚟越严重添，定系啲人越嚟窄咧？ 呢個現象， 呢個係根本上就係細細個都冇乜時間教啦，同埋因為細個其實而家好多人你見到呢樣嘢唔係大年紀嘅人嘅喎，係啲年輕人，係因為我覺得可能細個，而家我見到我女就知啊，即係讀書做功課嘅時間太長啦，即係一啲成班小朋友一齊玩嘅時間咧。就好短啦，咁所以咧， 即係唔識去遷就， 係啦，喺個生活上邊，喺個群大群體生活上邊，佢哋都冇去 experience 過依樣嘢啊，冇經歷過依樣嘢咧，咁變咗佢哋細細個都唔知，咁到大都係唔知咯，真係唔知個 原來， 即係舊時我哋以為啊冇理由㗎，即係喂舊時我哋啲左街俾阿媽拖住，行喺邊，我阻住，係咁樣噶嘛，即係但係佢哋都冇啦。佢哋而家因為太多功課做，梗係出得少，所以而家你又發覺，而家啲譬如三十幾歲，尤其是三十幾歲、廿幾歲嗰啲咧，佢哋好中意去旅行玩啊，各樣喎，比我哋舊時冇咁多嘅喎。原來我發覺咧，就係佢因為細個少 玩，去旅行玩即係去， 即係去好 Expedia 嗰啲啊， 好希望去玩。 嗯， 我哋反而講到廿幾、三十歲，好希望去做。俾多啲時間去做多啲嘢，即係咁樣，或者喺做嘢嗰度去買多啲時間喺度嘅。而家調翻轉嘅喎，佢哋好中意旅行嘅喎，好多嘅喎。咁我發覺，其實係點解會比舊時係啦？舊時揾得太犀利，少玩。咁到而家啲自己時間嗰啲時間可以自主啦。有機會就去玩。 嗱，仲有一個好實際同埋好近嘅經歷咧。就係嗱，唔知大家去西環度消費咧，即係西環包括堅尼地城至到西環嗰，因為咧嗰頭咧， 西環同碼頭嗰頭， 仲有啲舊嘅鋪，古色古香嘅話，飲夜茶 都耐冇去咯。 咁咧，我其實我講好，我忍咗好耐先至講，因為琴晚又即係因為我唔想見一次就講，好似以偏概全。但我呢半年嚟咧，我都有幫襯嗰啲鋪頭，哇！但喺廣大。走落嚟嗰班學生去食嘢咧，哇嘈到咧，即係我好肯定佢係一定嘈啊！大陸人，即係你規規規規拉拉拉拉，嗰啲佢都係為咗喂霸個位啊，為咗我叫你食，即係啲家庭主婦咁樣。但係咧，嗰啲大學生咧，成日都即係著曬拖鞋咁落嚟啦，好明顯就係喺校園嗰個，即係喺 dorm 嗰度落嚟啦，或者 hall 啦。咁落到嚟之後，叫嘢食。同埋自己喺度玩咧，就旁若無人嘅，即係好似去緊 cam 咁嘅，即係 all the way 食嘢嗰時去緊。 可能都係當大 cam 咯。 仲有你 學校嘅大 cam 嚟噶嘛？ 少少嘢就會少啦。我唔係唔中意人哋開心啊。你開心唔緊要，但係佢成日零至一百咧，要互相表現睇我幾豪邁，即係嗰個感覺，即係成班都表現到自己咧，哇！好play hard 又 work hard 嗰啲咁感覺，同埋最難頂咧就係咧。笑完之后仲要拍台，拍人台要揼地。我系大佬啊！你谂下以前嗰啲，即系读中大、读港大嗰啲，好型噶嘛？好耐年前，即系佢自己有个包袱，个包袱就系我高人一等咁。即系而家可能就系冇咗呢个包袱。 而家冇咗呢个包袱咯，咁所以就咁都好嘅，即系得佢哋。 喂，但系你喺个隔篱放唔好啦。我譬如我同你倾下偈，你无端真系俾佢 break 咗，你完全听唔到对方讲乜噶，即系觉得好过分咯。即系嗱。我哋啲老嘢咧，就你就以為我後生做咩都唔啱嘅，但其實我絕對唔係呢啲人嚟嘅。但 係我哋都唔係。 我只不過咧，見到個現象咧，覺得好可悲嘅。喂，你哋讀即係讀大學，你可能同個前途，佢自己覺得個前途有掛鈎啊。 嗯。 即係以前，喂，你睇下而家嗰啲高層咧。几咁废啊！即系几废都做咗高官高层嘅，原因就系咧，你读咗书多， 多年都系咁咯。 你读咗书多就得噶啦。而家唔係喎，你讀書多都冇用， 都未必得噶啦。 係啊，咁所以變咗咧，可能啲學生咧就根本就睇唔起自己嘅前途，而自暴自棄。 有少少 出到街就係咁放肆， 即係橫掂都係啦。 嗯，橫掂我都冇自我， 就冇咗呢個包袱咯。 係啊， 即係你，所以你兩即係兩邊啊，你就變咗有好有唔好。 嗯， 即係你再睇翻，即係其實我嗰陣時做嗰個舞台劇叫做《天下第一流》， 係 咁係講北京一個燒鴨店嘅喎。 嗯。 即係嗰陣時係在清末嘅年代，咁佢嗰陣時已經講噶啦，有一句對白，即係佢嗰度，即係佢哋去嗰個地方就好多唔同嘅人，坐船啊，去食飯啊，即係咁樣咩國家人都有，佢都有講啊，佢都話 細細聲陰之陰之，遠處你見到一班人，咁呢一班咧通陰之陰之。笑都誒唔係咁大聲嘅咧，嗰啲應該都係英國人。一入到門口，唔知點解你以為去咗去一個葬禮，個個都喺度鞠曬躬嘅，嗰班就係日本人。你未見人就聲先聽到聲嘅，嗰啲一定係自己人，就係中國人，即係咁樣，冇變過嘅。 冇變，即係唔知係咪因為我自己嘅問題咧？即係我覺得好嚴重嘅呢個問題。當然好多人覺得 我而家我自己就，因為我發覺度度都即係就算我喺邊度啊，喺中國又好，喺外國又好，喺香港又好，而家我都總之覺得唔摩拉嘅。唉，算啦，我自己都閃開了。 嗯， 因為原來咧，發覺而家好，因為好混雜啊。因為大家去大家唔同地方咧，都容易咗啊。 嗯， 即係你世界性都係咁樣嘅。我英國人可以過嚟，意大利人可以過去，其實咧好鬼複雜嘅嗰啲文化習慣。 全球化啊嘛。 係啊，依種全球化咧。系令到我呢啲一把年纪嗰啲咧，就即系有啲攰，即系有啲时候，所以我咪成日都除咗好深夜揾你倾偈，咪冇嘢做咪匿埋屋企咯，即系 就宅佬， 因为一系啊宅佬，因为唉讲又唔系，自己唔适应，自己又好似唔舒服，唉算了，我拿本书睇下， 系。 自己碌下個電話，係啊，即係宅佬。 咁所以我就好處咧，就係揾啲 friend 上傾下偈。 都好 有個 Stanley， 順便大家又可以睇下我哋傾偈。其實大家睇我哋傾偈咯， 都係嘅。唔係我其實我都注重同人哋傾偈嘅，即係佢哋講嘢我都要同佢傾。 係啊， 即係我覺得咁樣先至好玩。 屎糖男人老狗冇咗啦，快必一星期上三四次 D100 Anton Fred。主题曲真系得名噶，片尾出自出人名系博达明咁 识 噶。 哦，系咩？ 按住四七， 唔记得咗啦。 而家真系见多咗好多，呢两件好多系内地人，成日企喺路口阻鸠住人。住按香港好多都系咁，唔会理人感受温顺旺。其实系因为努力做嘢都冇用，太冇希望。生活好窒息，唯有去旅行逃避。 唉、哎，明白啦。 你话佢仲屌翻你转头， 明白啦。 系啊，即系头先佢 真系窒息噶。 系啊，即系我任何嘢啊，无论空气同埋你个，即系当你个思想，即系你达唔到你嘅目的话，你同你个幻想落差太远咧，个社会现状都会令到 窒息。其实因为真系几惨噶，即系你系靠旅行。即系我早几日谂嘅，无啦啦瞓喺度搞嘅时候，啊，我瞓喺边度？跟住我谂就系，其实几惨啊！即系靠旅行嗰几日，即系一年或者嗰几次，就瞓翻一间似样啲嘅房，即系翻上一大嘅房。 其实屋企你自己肯摆嘢摆到唔似一间房啫嘛。 嗱呢个有一个问题啦，嗱呢个系值得检讨嘅。系啊，你可以唔使摆咁多嘢嘅。 系啊，冇错，你可以唔买咁多嘢添啦。 系啦， 你见到而家呢度全部收索吊柜，我都系希望攞翻个制地权啫。 系， 个地下，个地下你行都行唔到，你好悲哀。 你冇空间噶。 系啊，所以而家呢度得百几尺。 我同我老婆同我女讲都系噶，即系其实你又唔需要咁多嘢买咁多，同埋而家好多嘢电脑化嘛。 系。 咁根本上好多嘢都挤咗落个电脑度。 系。 咁其实你可以。騰翻多啲空間咯，其實好多垃圾嘢係因為就係你被洗腦、被催眠，就要你去消費，要你去儲啊嘛。 係， 其實冇必要。 去旅行住間酒店，點解會舒服啲咧？ 因為冇屋企嗰啲嘢， 有呢啲嘢。 所以而家啲人咪就想屋企大啲，咪將屋企啲嘢擠迷你倉。 係係，但係迷你倉都唔平嘅，其實 係嘛？ 係啊，迷你倉好貴， 都三千幾蚊，好細嘅。 咪係咯。即系三十几蚊， 所以其实你不如索性就真系，你点解要储咁多嘢呢？ 系啊，呢、這个 嗰啲嘢又真系，即系唔系我明白嘅，因为人咧就好中意拥有一啲嘢，咁先觉得自己存在喺个世界里边。 因为你要改啊， 呢个系一个心态。 唔系，其实有咗呢个 iOS 之后咧，都会慢慢改噶啦。因为好多嘢都唔使需要，即系甚至乎我成日打 GTA 嗰排咧，我哋全部买车喎欲望。 我几靓嘅车，一个手踭劈落就揸得啦。 咁啊，任你拣，嘟嘟嘟， 系咯。 Anton Fred， 红磡啲街坊同探长讲类似嘅嘢。Honest Looker 64，日日电视都讲去饮饮食食，去哪里旅行 ？Condion 可能而家大学学位 trip 咗，冇人珍惜 Condion 47。我老公每次见广大同学都闹佢哋好嘈，好无礼貌，无晒自控能力。呢样情况我觉得后生仔嘈都无可厚非。青春就是这样的啦。Mapic,Charm 大学生转业读书而已，这样倾着年轻一代。 看开一点啦。 他想自己先是大。What,why, you, eat, and, 无错黄埔食饭西环食猪排面都赖嘢 ,Winson 王。现在大学教普及，大学生都不会特别有优越感。Anton Fred， 被某个 call 听到老探咁话啲大学生，实摆上 FB 批斗话老探系老嘢踩废青。Condion 而家大学生全部成绩好，中学个时好努力，所以去到大学 老嘢踩废青啊！你 话咧？系咯，即系我唔系踩废青嘅，即系我唔系。我即系总之你咁嘈就一个现象噶嘛，即系只不过分析下点解嗰啲人特别嘈。嗱，大陆人嘈佢唔会拍手同揼地啊嘛， 嗯， 你成间嘢都震晒噶嘛，即系个地台可能相连噶嘛。 咁、可能系如果喺咁行为上，咪觉得系一种稀好好需要一种存在感咯， 系 即系咁样咯， 冇错，即 系太大压力就发泄 到佢存在咯。 咁你头先佢话即系太大压力发泄， 同埋黄埔咧。点解亦都系同一问题呢？红磡因为理大咯，因为理大都住好多马骝喺嗰度啊嘛，咁、所以都几惨噶。 乜电视台咩成日播啲饮饮食食节目啊？ 哦，系咯，即系令到 啊，法国有个哲学家讲噶嘛，当成个城市都好多人都关注啲饮饮食食嘅时候，就开始系腐败嘅开始。 啊，其实香港腐败咗耐啦，即系老实实，我觉得电视台嗰啲系科幻片嚟嘅啫，即系正常人，即系其实香港而家咧。嗰、那個分界線咧，就係、有層樓同冇層樓。 嗯， 嗱，有一層樓嗰啲人咧，都可能係低下階層，但有兩層樓以上嗰啲咧，就已經有條界就劃咗喺嗰度啦。 嗯， 因為你有多層有多層樓收租嗰啲人咧， 嗯， 佢根本上唔使翻工， 佢可以㗎， 已經有一般嘅生活水平。 係啊， 仲可以搞下生意 多啫，唔係食， 仲可以做藝術家。 係係， 即係覺得呢樣嘢先令到 OPPO 到啊。即系我唔介意你食，你食到你食死我都唔会介意你食啲咩好嘢。但我最兴就系咧，即系 探长的暴徒。 而家只系嗰啲好松动嘅人先做艺术家，或者唔系艺术家啦，即系先可以搞到艺术同埋搞到自己兴趣咯。 系 我哋呢啲 咧，呢个系可悲嘅， 真系好惨嘅。即系我要求唔系好高嘅啫，我都系希望有食有得住嘅 ，OK 嘅。着我都求 贵啊嘛， 系啊，咁真系好阴功。 其实最主要系住嘅啫，全球最贵啦。 系我有个 取代咗日本。 我睇翻咧，我 Facebook 嗰边咧 like 我嘅朋友咧，个年纪有增长嘅趋势。咁咧， 因为都一路增长紧咯。 唔系，因为廿几岁嗰个群组咧，已经跌到得十几个 percent。 系。 咁所以咧，我想知道咧，如果有听，因为唔知道我过咗呢度计唔到算噶嘛，即系呢度冇个 stat 俾我睇到，subscribe 住你嗰啲人嘅数。咁我想呢度做个实验啦，喂，麻烦你如果30岁以下，麻烦你又举一举手啊，即系留一句言，睇下究竟我个 报一报自己几岁， 我个九吹廿四咧有冇30岁以下嘅人听咯，真系好想知道，即系我想知道我喺 Facebook Live 而家跳落嚟呢边咧有冇轻微嘅改变咧，唔知道。嗱，或者超过60岁嘅又举举手啊，唔该。咁因为而家多咗超过60岁嘅呢班嘅原因就系，因为我搞啲粤曲嘅 content 啊嘛。 嗯， 即系我早排同长春 石咗嚟， 同埋一锤锣鼓，佢咪 subscribe 咗咯，可能因为我将佢斩件逐句逐句咁样播出嚟、但其实我觉得好有意思嘅，即系唔系老饼嘅问题，即系其实老实实我都唔系话特别。我找不到一个我令到好陶醉的地方、但反而我多了一个尊重，即是对男音啊，暂时。因为男音它真的真真正正本土的东西来的。喂，但那些本土那些城呢就很可崇日的，即是香港那些本土的政团呢就成日都是只喜欢看日本漫画。那你本什么土啊收回啊。哇，有人22岁啊竟然。 好啊。 Cody 啊，哇，真的多谢你，真的看看之前有没有。全球化系啦，呢、這个 噪音由呢度开始讲起啦。哇，好多人，哇，19岁都有啊！你系咪乱讲噶？唔好氹咁开心啊！竟然有19岁人听我讲。 你1958年。 UEM 噪音系特登咁大声，我有老友去屌佢之后，班友转英文，当人唔明明好样衰 text 220。 好鬼渣啊！呢啲 公天计我开声叫收嘢，同年龄无关。中国人就系嘈，屎尿都忍唔到，点会到人倾计？放住我，我而家去旅行，反而中意瞓啲平房， 民宿嗰啲啊，我都系 感受好啲。两件我10年前开始唔买实体书，悭好多地方。 真系噶， 住我或者系我同 AXCM Sofight Club 恶徒要，而家去旅行受嘅待遇比以前好唔同。见你系中国人就黑口黑面，搵信王啱啊！住酒店先可以有一个大啲嘅厕所同大啲嘅浴缸。黄子华话斋，香港系个人咁大，个厕所就咁大。Leon can't can do， 我都系咁。去旅行间房都系瞓啫，租咁鬼把孽嘅。Leon can't 老探你菜啦，大陆后生仔都系咁嘈，同年纪有关。唔分大陆定香港人 ，call 住我22岁 ，Magic Challenge 1958系 full size four 时温鞋，我4张，Michael 穿我19下吓。 哇！有人32日，哦，周段贤都成日嚟听过，32都后生喎。阿陈星都系1975年啊。仲有阿 Ken 老实一咩啊？一咩啊？唔知讲乜添？一咩一啲男音味都冇啊！唱唔出种幽怨味啊！嗱，你啊真有所不知啊！嘅男音就唔系净系一定系幽怨嘅，原因就 系 佢视乎你嗰个人唱嘅，实嗰个人嘅 嗰个咩故事同埋嗰个 故事， 佢嗰个 character 系啦，佢 character 啊嘛！嗱，你又误解男音系咩啊？男音根本佢只不过一个曲式， 只不过系白驹荣咧就红啲，因为佢唱开都系幽怨， 系啦， 即系大家就以为系幽怨。 其实 blues 咧，而家嘅 blues 咧，佢都唔系讲惨嘢， 系 佢讲沟女嘅 blues 都有。咁即系呢样可能啊，大家嗰、那个即系去 stereotype 咗啲嘢，人都会发生嘅呢样，人都会产生嘅。咁但系男音唔系一定要幽怨咯，其实，因为佢唔系怨曲啊嘛。即系有啲人话老举音啊嘛，老举咩？即系老举腔， 老举腔， 即系嗰个都系个腔嚟啊嘛。咁但系成个曲式咧，你就系有碗唱碗，有碟唱碟咁解。你叫个男音师傅唱首生日歌， 其实系啊，其实都系 rock 嘅前身嚟嘅， 系 rock 嘅前身咪就 blues 咯。 Tell the story 啊嘛， 系啊， 都系 tell the story。 嗱呢个阿 Ken 咧，帮佢都好识嘢嘅 Ken 咧，佢成日都令我增唔少见识噶。咁呢个佢嘅睇法啦，当然大家都可以研究研究啊。我而家尽量都唔敢得罪啲废佬啊， 惊你承受唔到。 系啊，承受唔到就屌老母咧，又有人身攻击咧。我真系无谓搞啲咁嘅嘢，真系。 野约使恩信我入炉，举手。无汉开门听你，男人老狗都有听。飞 face to per channel， 探长。YouTube 创作者工作室数据分析，客层入面有得睇订阅 观众 年龄层。Michael 全真噶，我谂我系少数。X D Cody 按后生听你节目有乜出奇好听就有人听噶啦。X D 同埋探长，起码你讲嘢正路 ，Lamage 王1973 Y U E N 33 Five Face to Per Channel， 我是80后 Leon King， 但系佢唱紧幽怨嘅词，唔系我唔识中文啊。韦晨王，我都系80后。Selin Wong 4X 啦，蠢你喺呢度重开2340一个月一集。 咩叫重开？哦，2340喎， 一个月一集，唉、哎，都难啦、啊，一年一集都难啊。 点解咧？因为个 好难约咯，个 系因为而家 Candy 有份工翻紧， 系啊， 佢又就嚟结婚， 系啊， 咁啊， 我又成日翻大陆。 阿 Eugene 又点咧 ？Eugene 又成日炒股票。咁佢有佢自己财经节目，佢呢个佢财经 Facebook 都要带。 嗱 ，Ken 咧就 而家好似耀珠咁，成日都喺 Facebook 有财经 live 噶。 哦 ，OK， 系啊 ，Facebook live 嘅。系阿 Ken 咧， 即系少做咗。 我同阿 Ken 讲埋啲幽怨嘅问题先，因为咧男音咧佢系用第三者嘅角色系唱翻出嚟。 嗯， 咁你要翻嗰个唱嗰个人本身嘅 character， 就决定咗 佢個唱出嚟夠唔夠幽怨，就並唔係話佢唱緊個故事係咪幽怨咯。我咁樣睇咯，因為唱歌人冇嗰個幽怨故事嘅 experience 啊，從來都咁就唱唔出嗰啲嘢噶，就並唔係佢男音就等於係幽怨咯。咁你講就講得啱嘅，即係因為你聽落去想佢代入，即係你只可以話佢唱得唔夠代入到個故事咯。其實係， 嗯， 但係咧，我都現場問佢哋問題，因為佢哋話俾我聽咧，男音嘅特色咧就係用第三身。 即系讲古老咁 样，系啦，即系讲人哋嘅故事 嘅。白探长佢嘅， 咁但系我即系讲啊，讲咗两个例子出嚟就差唔多啦。懒得我腾， 腾啊阵， 我腾等阵。 咁呢个唔系呢个， 呢个第一身嚟嘅。 但系呢个系喺个粤曲嘅角色嚟噶嘛？嗰、那个呢首歌， 佢系咪男音咧？呢只都系啊。 我系男音嘅曲啦，我谂。 嗯。 震到我入 咁咪咪 佢喺个戏里边 咁咪咪唔系第三身咯， 即系佢唔系单曲啊， 嗯， 佢一个戏一个舞台咁得一个 musical 里边嘅一只歌， 系咁谂，例如啊呢、這个你老阿豆啊，系讲到佢老豆 呢只咧， 系咪啊？ 呢只系应该系阿马思珍嘅， 系 国剧， 佢系咪一个戏里面嘅都系， 系都喺戏里边嘅， 嗯。 戏里边 哦，即系只系用咗男音嗰个 style 系啦，即系如果佢系啦，即系 哦，即系其实佢系扭一扭噶咯，因为现实嘅男音唔系咁噶， 现实嘅男音就系其实单曲嚟噶嘛， 系 我哋不如讲下香港嘅故事，嗰啲咁样，即系有一只好出名噶嘛，有歌成日讲香港。上环啊、茶居啊、茶楼，喺、香港文化，我唔记得啲咩名啦。啊，孤陋寡闻啊，我真系 大家告啊， 大家可以上网睇下嘅。因为呢只歌好出名噶，即系如果你系即系点话对香港有感情，呢只歌你冇理由。 系， 即系去搵下先听下。 喂，如果有朋友搵到嗰个 link 分享下。 系啊系啊。 咁我前日咧就同一财楼股开完会，咁佢哋喺六月就有个 show，就系、是。佢哋一個實驗少少嘅曲藝嘅，即係佢攞咗武松打虎個故事、去重新演繹過一個 show， 係獨腳戲嚟嘅。咁啊劇透到呢度先，我費事俾佢鬧。咁咧我就會同佢合作嘅，宣傳上合作。咁咧我又亦都自薦咗咧，同佢喂可以音樂上可以有啲合作嘅空間。雖然佢哋因為佢哋都係專係讀中國音樂，咁我覺得咧就即係。要問清楚佢接唔接受到 mix 咗啲，即係我係西洋嗰邊熟啲嘅，即係可能玩電子嘢咁樣。咁佢已經成咗同合作嘅，我遲啲可能會有啲合作，可能出隻虛擬嘅唱片，又甚至乎表演。我真係好想，同埋我想跟住學吹洞箫，因為我覺得吹洞箫嗰個聲我好啱，尤其是最近我睇過一個 live 咧，係有個香港嘅唔知咩。吹洞箫嘅一個教授，佢就同一個另外一個合作咗一啲比較 New Age 嘅 background，即係我覺得嗰種好啱我咯，所以我同佢合作咧個方向都類似呢啲，或者我自己嗰啲特別嘅 style 咯。咁遲啲又要咪攞啲意見啦，即係可能表演有啲咩 idea 咧，因為你又熟啲啊嘛對舞台嘅嘢，係咯。 啊舞台講下舞台，我有個 friend。有劇團啦，天邊外劇團啦，即係上次你喺牛棚睇過，今次喺牛棚做另外一個戲。佢哋咧就喺三月二十二號開始，咁咧就做一個名著經典嚟嘅舊時，叫天邊外。咁、那個劇團咧都係叫天邊外。咁、那個戲啊叫天邊外。本來咧我份都有份做，因為但我怕嘢 當唔到期， 當唔到期望啊嘛。咁嗱，呢個一個好好嘅經典劇本，因為劇本基本上係影響咗我諗。跟住落嚟以后嘅一啲电视剧，一啲 即系改变 melodrama 嘅 改变社会风气， 系啦，佢改变社系改变社会风气，一啲讲大时代转变，美国个萧条， 经济萧条，跟住金融起 底下嘅年轻人系点样去有梦变成冇梦，点样啲命运嘅交错，即其实都几影响。好長時間，即係呢套亦都係一套影響好多電影電視劇。 我覺得英美嘅地方咧，經濟蕭條先係藝術嘅搖籃，即係每次逢親有經濟大蕭條咧，佢都有樣新嘅產生咗。原因就係咧，換位咯，即係輪替咯，即係就有啲新藝術。 佢哋有啲 我一定会出啲有吉屎嘅人去写。 咁其实世代系世代嘅问题啊。其实好简单，譬如我上次睇 Spender Belly 嗰度。 嗯， 嗰套电影咧，即系 Stand By 嚟点样发迹咧？ 嗯， 原因就系当时啲经济萧条到咧，所有嘅娱乐圈嘅艺人咧，走得就走去美国，走唔得嗰啲咧，根本就唔会开 show， 唔会拍戏。 系， 原因就系收唔翻啲钱啊。 系啊， 咁但系呢样 冇位做啦。 但系人哋好了解到，艺术就喺民间嗰度嚟噶嘛。 其实系。 咁民间一路都发生紧一啲好艺术、有艺术、有 potential 嘅嘢嘅。只不过佢哋以前表演都冇人睇啫嘛，因为以前有啲老屎忽唔走啊嘛，咁但系嗰啲老屎忽自己走咗啦，咁我哋咪取而代之，就变成当年嘅后生仔就支持翻后生仔嗰啲作品咯。 系、 嗯，即系但系香港唔会有呢样嘢，唔知点解。香港而家扑街到咁咧，佢都仲要死撑喎。有 Hidden Agenda 又俾人打压 ，Stage Two 呢人自己放弃唔睇嘅。所以我觉得香港是很特别的地方的，真的中国人是不懂的， 是不配有艺术的，我觉得。 唉，这个真的我都。 好灰的。 搭飞机我在想。 不是，我是绝对是无线的问题，我觉得。因为无线 老化。因为好像如果你讲就好像很多文化在民间有些呢是有出现到的。 是。 但是呢没人来的。 是啊。 或者你的人不多的。 是啊，全部都潮流百家。 那大家呢是啦。就全部就好似向潮流，但系嗰啲咧，嗰啲又冇文化嘅，嗰啲唔系文化嚟嘅，冇成个型嘅，即系所以，譬如你话讲表演文化咁样，好似好过一轮少少，但其实跟住咧冇散晒噶啦，可以系散晒噶，可以系咁系咩咧？即系点解会系变成咁咧？可能真系学你话斋，即系唔配有文化。 好话俾啊！ 好话俾人系， 我月又 OK 喎，有多垃圾嘢食喎， 系，所以我一路食都见咯。 嗱、啊，大家见到啊，呢、這个正体字啊，都要支持一下啦。呢、這个阿顺屋买嘅台湾咩口果啊？ 嗯，你都有八十号啊？ 都有啊， 八十好大啦， 34岁啊，系嘛？四 X 系咩意思啊？乘四啊？即系你都系八十后，一句一集冇可能啊！ 随缘啦， 啊，有呢、這个嗱，答咗阿 Ken 先，佢话就未听过轻快嘅男音，你介绍我嗱呢、這个咧， 我睇翻唔揾到， 唔系啊，嗱，我意思系有咧。你揾唔，我未必揾到俾你听嘅。但系人哋嘅游戏规则，即系男音本身就系唱翻有住碗唱碗有碟话碟，只不过系咧中国人嗰种概则咧都好低嘅，知道啲观众要嗰啲佢先俾嗰啲佢。咁所以咧，哦你要怨系嘛，咪即系上一首咁唱，我跟住咁唱啦。咁啊就变成咧慢慢咧就冇嗰种原意啊，冇个讲说故事，即系嗰个说唱嗰个意义，就说唱一定要。就翻大围，就翻大家的喜好，就走去又系唱嚟唱去都系唱翻嗰啲，咁就解释咗可能真系呢个世界上系冇轻快嘅男音嘅，咁所以 多咯，其实有嘅， 应该唔系，其实男音本身就系 everything 噶嘛， 系啊系啊， 即系 blues 点解叫男调又系解释到嘅，即系今时今日点解 blues 有得唱沟女咧？因为今日已经冇黑奴啦嘛。今日黑人的地位已经提升了很多了， 改变因为时代改变的嘛， 是啦，没错啦，咁甚至乎 blues 可能转化 rhythm and blues 啊咁样，咁但系香港就比较棘手啲咯，即系大家都系中意死人寻旧路，咁于是乎咧，大家认为嗰样嘢系咁咧，连作嗰个人，连表演俾你嗰个人都焗住要凑你嘅高兴，要做翻同一样嘢啊嘛，咁所以呢样嘢好可悲嘅，即系我头先诶唔好讲啦，屋企嗰啲人。叫咗我送咗有呢个 argument， 系咩？ 因为唔系话你知道几好笑。 李冷琴，我就未听过轻快嘅男音，你介绍我听下 ，Pirenzu。 明天翻早， 拜拜。Bye bye. Rita 站报道 ，Taker P D 广州翻墙睇探长，第一次直播 Anton Fred 将石点睇大陆舞台剧市场 点睇大陆舞台剧啊 ？On to 47 at 以老人家嘅 行为， 各位晚安。呢样剧情男少依 点停停先啊？ 三生啊，条女自杀瓜咗 ，Michael。 呢、这個速度快啲喎，呢、这個 係啊，呢、这個係 雀仔酒樓啊！呢啲 係 呢個係邊個嚟啊？ 睇下先，藍珠橋， 你就想俾佢哋睇嘅，擺喺麥前面 ，mon 前咪個 cam 前面， 倒換咯， 我就係倒換啊！ 佢睇唔到， 倒換 打倒換啦，好多 倒換佢有強橫嘅，就係、是、單手打板，單手彈琴，自己唱埋。嗱，倒換呢個古仔咧，其實、大家睇翻 Stage Tube 咧，啱啱嗰兩集係講倒換嗰、那個，佢點解會有人會識佢咧？佢最尾咧臨死之前都係喺仙達附近彈緊嘅。都喺街度賣緊場，即係佢都算坎坷啊！但係後來就阮兆輝自己揞錢出嚟點撞佢，即係我覺得非常之講雷啊！呢、這個 係， 即係因為尊重，輝哥 okay、因為尊重咯。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就睇翻Stage Two 咧上一句一財羅 火字邊嗰個交換嗰個換啊嚇， 係。咁咧，佢就有個有位聽眾咧就好勁啊，因為細個嘅時候咧就聽到阿李我叔咧就有個天空小説咧講杜換呢個人，咁啊即刻飆咗出去，佢即刻飆咗出去現場睇佢，咁佢咧就好沉迷，即係成日都哇日都要聽先，因為喺附近翻學好似，咁咧都日都擺低一蚊幾毫咁樣，咁、 哦、 但係後來咧佢專登咧去到嗰度咧，即係唔出聲，即係費事騷擾佢啦，咁佢就知道你嚟咗。即 係 佢啲第六感好勁，即係或者四感，佢感覺到你嚟，可能你陣味啊，你啲腳步聲佢認得咁樣。咁後來仲點個後生仔，佢話：，誒你唔好太過沉迷呢啲啊，如果唔係咧，即係會影響你學業㗎咁樣各樣。 係。 咁即係佢嘅自己係第一身嘅點滴咯。咁我覺得好難得嘅，即係呢個人係一個男音嘅關鍵人物嚟嘅，因為咧係唯一佢先至有有個。博士啊，定唔知咩學術嘅人咧，就幫佢錄低咗呢個成為一個民族嘅聲音咯。即係喺 BBC 嗰邊係已經有個記錄檔案，就係錄低咗喺酒樓唱呢幾首歌咯。咁咧係嗰個學者咧，就對有要求底下就叫唱關於自己，因為呢個男音同平時唱嗰啲唔同啊。平時係第三身嘅，佢呢個咧唱佢自己嘅凄慘嘅故事。咁但我头先听落佢又唔系好幽怨嘅啫， 系啊，佢有一只仲轻快啲，我睇下搵唔 系嘛，咁样咯。 蓝烧 衣，蓝烧衣都系作噶嘛？ 系啊。 Hello 啊 ，Tycho PD， 你都系广州嚟嘅探长，唔系听过嘅，多谢你翻墙。而家翻墙要几多钱个月咧？阿 Rita 都嚟咗报道。大陆嘅舞台剧有冇创作空间噶？究竟 大陆个舞台剧冇嘅，一定要最后都系要经过审批咯，佢、有规范噶啦。 系 咁而家你譬如舞台剧，咁我谂而家其实佢哋兴嘅所谓舞台剧都系其实都系 show 多啦，即系啲关于话题佢哋话题性嘅一啲 show 多啦。 嗯，哇，几闷噶其实大陆即系。 佢好旺噶，佢哋好旺场噶， 旺场一件事、啊， 即系讲话题性嘅嘢。而家兴，即系同香港都系咁嘅， 嗯， 即系冇咗嗰种戏剧味道啊， 抽离啊，你咁嘅， 啲人 好现实噶啦。譬如你喺网上面发布一啲嘢咧，好简单，做一个好简单嘅统计咧，啲人标题党嚟嘅，我晚晚都系讲嗰啲咁上下嘅嘢噶啦，几乎啊，但系咧个标题唔同，个 hit rate 就唔同。 系标题党多香港， 系啊，咁变咗咧，即系正如你听讲啲， 佢唔系睇你即系入边个 content， 系啊，我俾 或者想讲嘅 content。 蓝少爷唔系第三身，蓝少爷系佢自己嘅故事嚟噶嘛？其实我都唔识噶， 我都唔系好熟， 即系只不过 我近来识咗啲咁嘅朋友咁解啫。阿 Ken 可能你就真系熟过好多唔定。咁你可能屌鳩話，你唔熟你咪撚講啊！但我唔熟都要講阿崔啊。 Michael 聰，我覺得探長講嘢大路，平時聽得多朋友嘅安狗嘢，少聽正經咧。依度係一個好平台，同埋想聽下中年人點諗我哋依啲九零後壯麗廣州人，特別反叛啲。好閪難管治，小明坐火車， 好閪難管治。 探長係咪會改翻2017年3月9日做13年17日？呢兩 can 史上最七嘅男音係神雕大俠。 神雕大俠。 Channel 探長 YouTube 仲可以睇埋性別，連啲觀眾睇咗你幾多分鐘。由边个国家嚟都睇到，菲拉张石讲下大陆拍剧同响香港拍嘢的环境有咩区别？主要系制作的水平同人员的工作态度方面。俊利感情成日翻大陆拍嘢，可唔可以讲下之下嘢？ 可以可以。 Jobs driven， 广州仔一只唔睇电视睇 YouTube。匪国而家系北方文化统治，同广州嘅南方文化必然系敌对关系，唔系难唔难管嘅问题。 唔使敌对嘅，有时好嘥力噶。 好多信息转翻 WeChat and John Fred， 做好自己啲嘢啊。 边外高奇恩靓女揾上 Wong 系好灰心，大部分香港人享有得拣嘅情况下都系拣 C C T V B。色令王四十几呀，闯入大陆几千年都是北方文化管治教的，要搵水咪靠南方人路 taker PD 不知太费 IP。 你讲南音我就諗起方大同首歌都是叫南音 taker PD， 广州人都拿政府闯入方大同是 copycat。 逢真方大同啊，陈焕仁啊，全部都 copycat 嚟㗎啦。不過香港人又唔係好介意人哋 copycat 嘅，我覺得即係最緊要有話題性啫。咁同埋阿張 Sir， 你即係拍劇嗰啲嘢咯。呢、這個係輕快，呢、這個唔輕。 呢個馬子真用，我揾唔到。我下次揾到我 send 俾你。 唔緊要啦，阿 Ken 就唔使咁認真嘅，我識我識條鐵咩？粵曲嘅嘢，即係韓港啊咁解啫。 大陸拍劇嗰啲嘢。 係啊。 咁冇嘅，佢咪而家佢哋資源多咗咯。咁、因為佢有個市場嘛，咁、所以你拍攝嘅條件亦都會好咗咯。即係起碼就有得瞓先啦。 但係同埋上面好參差喎。 先啦，咁啊就係睇你嗰個資源咯。即係你嗰個 production house 或者老細嗰個製作有幾多錢咯。咁當然你唔同價錢就變成有唔同嘅嘢咯。即係咁樣咯。即係好簡單嘅。 我啱識有位朋友啦，嗰陣時係拍個鬼片咧，佢又跟埋嚟一齊扮演半個角色嘅。有個靚女叫做中原啊，唔知廣州嘅朋友識唔識邊個叫中原咧？唔知原係啊，如箭在弦嗰個原啊。咁咧佢咧近來咧，我睇 Facebook 個 status 咧話，而家由演員變咗做製片。製片係咪即係自己出錢咁嗰個總製片？ 製片咯，自己入翻投資啦。 係啦係啦，咁咧佢話三日冇瞓過，就攰到閪咁樣。 制片系会噶， 系 喂，大佬好多会开噶嘛， 系同埋好多嘢要决定。 你剧本唔好嘅，可能导演希望要改嘅，咁咪又倾咯。 系 咁你呢个场次呢、這个场地唔好嘅，咁、希望有改动，你又要开会咯。 系 咁咯，啲期啲演员啲期特别有麻烦，咁又要倾咯。 啊，咩都关事。 系啊，制片啊嘛，制片之后好似一个大总监总监。 咁啊，希望如果大家诶识得中原咧，你都支持下佢啲剧啦，因为。佢有朋友嚟啦，起碼都即係同佢都溝通到有偈傾嗰種。咁翻嚟同香港嘅演員溝通唔到喎，即係喺嗰套戲裏面， 係咪？點 解？即係啲價值觀有啲唔同啦，可能。 唉，傾咗傾咯，傾唔到佢咯， 係有佢噶啦， 搞到冇。 咁咧，同埋仲有阿輝輝 stupid。channel， 你好似我認識你嘅本来，但你呢个名字我就唔知道你系边个。 咁呢，原来 YouTube 都有咁多嘢睇，我未嘥好多时间去搜索啊。Facebook 嗰边比较熟啲，咁啊 YouTube 我都系新， 好多噶， 我都系新仔嚟嘅。咁啊，多谢你提一提我啦。咁啊 ，Michael 增加，我系你谂系你少数，因为好少后生仔会听我讲嘢，因为好多人都唔明我讲乜啊。因为我有时同啲后生嘅男仔都好啲，女仔真系完全唔知道讲乜噶。即系所以啊，监制好恶，即系我老婆， 嗯， 佢好放心嘅，即系佢话啲女都唔知你讲乜，你点沟女，所以觉得咁事实上真系沟唔到嘅，即系沟通沟通唔到。 哇！啲女仔中意啲 有乜法子？ 唔知你讲乜咁样？ 啲女仔中意啲人好捻肤浅，好肉麻，咩都够胆讲嗰啲啊！ 咁样好，你冇计啊！ 我冇计啊，真系讲唔出啊，大佬呢啲。 同埋咧，大陆同香港拍，我谂但香港系因为俾电视台垄断咗， 系 咁大陆咧就唔系嘅， 系。 咁就 同埋大陸嗰個《冒險雞籠》嗰啲翻版咧，就令到佢哋個視界比香港人更加闊，可能。因為我知道我啲聽音樂嘅朋友咧， 佢睇嘅嘢聽嘅嘢係 佢嗰個時咧，即係嗰陣時未有咁多 BT 嘅時候咧，佢哋翻大陸買翻版碟㗎。 咁佢係咯， 個選擇多香港係啊，即係 成個 box 佢最好笑咧，你話 所以即係呢啲好又唔好。 你問乜佢成個 box 俾你啊？最好笑咧。嗰陣時係法國我哋 band 嘅 Air 咧，佢想上叫喂閪仔，俾 box set 嘅 Air 我啦，哎冇問題，你下次來我幫你成 set 俾曬你，呢裏面夾咗只 Air supply 喺度，明唔明？法國嘅澳洲嘢，唔係佢直頭佢哋嗰個 library 咧係跟英文字母，係咁 Air 同 Air supply 佢睇唔 上 啊，可能因為 Air。嗰隻碟叫咩名咁樣？佢 Air 佢呢隻碟叫 Supply 咯，我覺得。喂，咁有位都係廣州，哇，好多廣州朋友聽我真係開心啊 ！YouTube 可能多啲廣州人聽我，佢都係廿幾歲喎。 方近啲翻牆易啲 啊！好嗨識嘢喎，你都真係呢個我唔識讀啊 ！E O C N Zoo 啊 ，Yo Yo 像又像 low 噶你， 又像徐。 许啊， 又像许， 许徐， 又像许， 徐咩？ 要， 你咪捞噶， 要相徐咯。 哦 ，OK。老汉嘅时候你已经听啦，哇！你翻墙王嚟嘅，嗱老狗都有听，即系咧，我哋啲麻甩嘅浪漫咧，都会有一班拥趸嘅，即系啲四五十岁呢啲。仲有 好啊。 1973年啦，啱先广州翻场睇又第一次啊，系啊，呢个讲咗咯，好耐咯。广州人特别反叛，好难，好嗨难管治。 讲咗呢个， 佢读好笑，我想听多次。即系你个朋友读得好笑啲。 广州人特别反叛啲，好嗨难管治。 佢啲音都，佢啲音都啱埋嘅，真系。是不是广州人来的你朋友 香港人来的。 好嗨难管治是不是是不 是回。是啊你譬如广州我觉得广州去捍卫广东话好过我们香港。 不是问题就是呢人家是要。 广州人捍卫。 拿命搏的。 是啊 你被人拉的。你香港怎么会被人拉的是 啊。 即我觉得好所以我很尊敬。那些捍卫广即那些撑粤那些粤。 撑粤。 撐粵青年，我 撐。同埋佢哋出咗好多書啊， 係 好多書係講講富話， 真係不知所謂啊！嗰啲普通話，嗰啲簡體字，即係明明你而家你嗱你 day one 你要有簡體字， 簡體字就冇計啦。 唔 係 你開頭，唔係你開頭係因為啲好多人都文盲， 係啊， 有多喂，但係今時今日唔使寫啊，你打同一個拼音。嗰隻字都系同一隻字， 啊、 你点解唔推广翻繁体字啫？ 佢成个系统改变。 唔系嗱，头先嗰位朋友咧， 呢个要好大心力噶。 唔系你劝佢唔好话对敌咧，其实我谂你搞错咗。其实弱势咧，你冇资格讲同佢对敌嘅。 你 明同先？根本就系佢大石砸死蟹，禁你嗰样，禁你嗰样，唔俾你出嗰啲字啫嘛，唔俾你讲嗰啲话啫嘛，电台又唔准讲嗰啲话。电视台又话要取缔咁样，即系我哋系抗争啊，唔系与佢对敌啊。可能呢位朋友我明嘅意思多啲，好惨嘅。你有可唔可以讲下啲虾嘢啊？大陆嗰啲 虾嘢有 冇？大陆拍嘢文明 有冇虾嘢噶？吓 系文明嘅香港，你起码有得瞓先啦。 系有得瞓咯， 即系文明啲咯。呢个表现咪 我見到香港咧，我早排拍嗰套劇咧，嗰 個基本權利嚟 嘅，嗰演員俾人 mark 到啊，即係咬住都要拍噶。 你做唔做？你想學唔學啊？你想多唔多人識你？ 唉，好慘。 喺度做咯。 同埋最慘就係咧，佢哋有 唔係因為佢哋計唔到條數嘛？ 唔係，同埋佢哋有苦自己知道。你即係 唔係啊？講好多年噶啦， 係嘛？ 冇理啊，係。 同埋邊個當佢？ 由我哋上一代都講緊，到到而家係冇變啊！ 同埋邊個出多句聲咧，就可能會俾人搞。 係啊， 有俾人雪藏啊，成。 係啊。 咁所以咧，香港係重視平庸。而輕視呢個天才， 唔係佢冇真係 感染嘅， 因為佢哋計條數，佢哋計數嘛，因為佢哋個架構大，我當係咁啦。但係佢計條數，你唔咁樣慳到呢啲咁嘅時間咧，所謂，咁、其實你變咗你七除八扣，其實啲演員工資好低嘅啫嘛，係咪先？你咁樣翻工法， 係啊。 咁但係你演員咧就要搏搏，因為你咁樣紅咗，咁所以咧你先至會有出面嘅外快揾，咁、你嘅收入先增加嘛，即係條路， 即係你嗰時俾佢擺到明。 咁咧佢哋咧嘅劇咧又要去計到好低成本，咁佢賣出嚟佢先賺到最多嘅錢啊嘛，或者佢哋先拍到啊嘛，或者用低成本拍一啲好似好勁好大嘅劇，其實個成本係低嘅，因為佢一路咁樣壓落去啊嘛，或者咁啊變咗佢哋要咁樣做法嘅時候，咁。我成日都话啦，咁你拍啲平啲嘅剧咯，嗰啲剧本系可以好平噶嘛，咁、你反而系咪培，因为一路都冇真真正正去培育过啲编剧啊嘛， 即系，但冇得再平噶而家。 其实你谂下， 我见唔到电视台仲有咩平嘅空间。 其实你睇下大时代，你谂下大时代，呢啲咪平嘅剧本咯， 但系 佢成日都几个人讲嘢嘅啫嘛。佢冇乜大場面嘅、佢就算幾個人死殺幾個人，其實都係拍得好平嘅，佢將個劇本贏嘅、佢來來去最多咪六七個人睇，其實最大啦喺股票行啦，唔係好多場，冇槍戰、冇乜啦， 但係大時代 落過水嗰啲咁， 經典嘅係咪呢個？ 經典大時代， 因為我成日聽人講，但係一集都冇睇過， 點解你冇睇咧？ 我好撚真無線㗎嘛，都話個中四之後已經唔撚睇電視㗎啦。 呢套其實係韋家輝嘅經典之作。 我唔撚就，所以韋家輝我都唔知係邊個，即係未見過樣咯。 唔係，其實 所以我識你嘅。 其實佢 我識你，其實喺新發壽司嘅，老實講。 電影 係啊，電視我知你個人，但係冇睇。 其實佢咪將一啲香港嘅劇啱你睇，香港人極端嘅性格擠曬落每一個角色嗰度。 同埋丁蟹嘅大時代。 係咯。唔认错， 系 我冇错， 系人哋错， 根本冇错，系我系杀咗佢， 但唔系我嘅错， 但系唔系我嘅错，即系但系佢又将啲歪理咧，讲到好似头头是道咁。 我哋有啲 common friend 都系咁嘅， 即系咁咯，即系好多人都系咁啦。原来你发觉香港，我哋嗰阵时细个嗰阵时睇，哇，即系其实佢讲咗好多香港人心声嘅， 系 咁啊，再加埋一啲好希腊悲剧嘅。即系冚家铲，即系个成家都死，冇个好嘅，冇不得好死。 系， 跟住一个， 我就系知道 一个翻嚟报仇， 我就系知 道刘青云啫咁 样。拱人落街嗰个仔嚟， 系啦， 我就睇翻 YouTube 啲人， 即系拱自己个仔落街嘅，即系去到咁尽嘅。 系， 即系呢啲咪希腊悲剧咯，好尽噶嘛，奸老母啊，杀自己亲人啊，啲希腊悲剧就系要推到人最极端发生嘅情况，你会唔会思考咧？韦家辉最叻，韦家辉啊，曾锦昌啊，佢哋嗰时写剧本癫嘅，佢哋曾锦昌又系，佢哋系斗到尽啊，可唔可以好两个人冇对白，写唔写到咧？一场戏点写咧？咁但系其实佢哋呢啲咪又写得好似个剧情好极端，但系佢归到真实。咁所以咪多人睇咯，即系佢哋唔会去到好浮夸，翻落唔到地。佢哋讲嘅嘢好似好离地，但其实佢哋翻到落地。 apply 翻到生活嗰度嘅， 系啊。 不过想知咧，嗱，我跟咗几廿组戏啦，我见到咧组组都唔同导演嘅，可能 total 有四五组导演组啦。 系啊系啊， 咁但系编剧咧系咪都系 编剧一 team 人咯？应该 一 team 有啲一 team 嘅，有啲中意编审就中意自己写嘅， 系 即系既然。叫你哋写埋，我翻去又要改一次，我不如自己写啦。 系 一路一气呵成咁写，即系咁咯。 咁所以咧， 即系佢个大闹广昌隆个编剧， 编剧就可以 keep 到 consistent， 但系导演就唔得啦，我觉得 都唔得啊，编剧都 编剧都唔得 ，keep 唔到 consistent 噶。而家冇新一脱已经唔识写剧本噶啦。 同埋好多 copy and paste 嘅， 嗯， 同埋入面都唔入面點樣為之鼓勵創作呢？當啲收視率越嚟越低嘅時候咧，佢， 嗯， 哋就會開始鼓勵創作噶啦，嗯。但嗰陣時都係為時而買嘅時候，通常都係咁，嗯，所以咧都係搞一啲啊，好似新啲嘅題材，但係咧未必 long lasting 嘅。 嗯， 即係咁。 因為我知道而家， 所以咪唔多元化咯。 即係我知道而家睇電視咧，唯一嘅途徑就係酒樓咯。即係 一局你睇啊嘛， 飯局睇。我見到咧， 我唔鬼睇啊！ 我見到阿莊思， 我 見到莊思敏咧，圍住毛巾波彈彈咁樣喺間屋周圍跑。我哇，無線準播呢啲嘅，點解？ 我不嬲都係行性感噶啦，而家 係啊， 係啊。如果唔係點樣俾啲宅仔睇啊？ 俾咩仔話？ 宅仔咯，匿埋屋企。 即係而家係普遍嘅，無線嚟講， 好多年都係咁噶啦， 好多 計呢啲數噶啦。 嗯，以前好保守噶嘛，嗰啲演員誒百密實包都冚噶嘛。 啊， 但係我早排拍嗰對，可惜就冇呢啲鏡頭，一個都 冇啦。而家係冇嘅，因為你我成日都話啊嘛，點解一句説話要講出嚟，嗯，其實有佢個原因噶嘛， 係 即係有佢嗰個獨特性噶嘛，有佢嗰個必要性噶嘛。 嗯， 咁而家依個好基本嘅依樣嘢，咁， 嗯， 但係已經蕩然無存啦。 嗯。 反而我覺得是他們現在編劇就像搞網台咯， 嗯， 或者像我們現在的節目，我們是可以的，為什麼呢？因為我們沒有成本， 嗯， 我們成本低， 嗯， 我們不會去擠太多時間預備，嗯，我們只是將我們生活一些東西跟大家分享， 我們 這就是你的容許就這樣咯， 嗯， 是不是？但如果你一個劇你希望多人看的，當然你其實經歷過一些提煉啊、計算啊， 嗯， 觸摸觀眾啊，咁我哋唔使捉冇觀眾啊嘛，你專門埋聽到上面走 啦。咁，哦，我哋而家係容易啲啦。喂，上面拍劇嗰個架構係點啊？係咪同冇 TVB 似嘅 製作架構？ 唔係講緊啲導演組係咪？ 一個唔係㗎， 即係拍電影 一啲好少嘅，佢哋通常都係一個導演跟曬一個劇嘅， 即係似電影啊，似香港 似電影嘅，似電影嘅，即係 啊， 你兩最多係兩個嘅啫，兩個都係。是非必要是拍两组来拍，总导演的 一 个，是啦。 咁但系你觉得即系两者之间咧，会唔会一个导演组会好过两个咧，或者以上？ 其实要睇情况嘅，譬如好似外国有啲剧咁样咧，咁佢哋都分几个导演嘅，即系 TVB 点会有呢样嘢出现？咁都 跟 外国嘅啫。咁但系只不过系令到演员冇得瞓，嗰样嘢冇人食嘅啫。即系如果佢分到嘅。而監製亦都可以統一到成個戲嘅風格嘅，咁， 嗯， 咪可以 咯。啊，即係嗰個 你譬如 House of Cards 咁，嗯，House of Cards 其實好多個導演㗎。 嗯， 做啊 Kevin Spacey 啊個老婆，所以我唔記得咩名，佢都係導演其中一集㗎。 嗯， 佢一集係佢導㗎。 嗯， 即係咁咯，即係你可以嘅，但係你要監製統一到個風格咯， 成個衝， 即係要開會咯，磋商咯， 明白。 同埋就可能係佢可能咧就係佢就算有啲攝影咧，都未必係跟曬咁多個， 嗯， 但係佢哋會有曬個規格嘅， 嗯， 即係譬如喺一啲咁樣咧，佢哋個光係點樣啊？即係你最清楚啦，呢啲即係你統一到，其實可以統一到， 係係， 或者再唔係咪後期調色咯， 嗯， 即係咁。但係因為佢劇本實正嘅話咧。咁其實佢係統一咗大半嘅咯， 嗯， 即係咁樣， 明白， 係啊。 Taker P D 拍字太快 ，I P 叫你講男音，我就諗起方大同首歌都係叫男音。Taker P D 廣州人都鬧政府搶料，方大同係 copycat return。 我講到呢度， 之前你有條片一唱涼風又信，就諗起我公公婆婆在生時。在屋企会一边弹 哇咁正啊！ 你 又好啦，有公公婆婆，好浪漫 喎。凉风喺探长好暖和。Y U D M John Ryu 同意我有排听方大同之后 ，Spotify 个推荐 playlist 俾咗堆外国歌 ，Lun and Soul 真系好子。 系啊 ，copycat 嚟噶咋，趁满人众过分，话你知。 系咩？ 系啊，陈冠仁都系 copy 到爆啊！连咧 呢啲咪撈得掂咯？ 係 exactly， 即係所以 我哋呢啲 唔係，所以香港 創新啊嘛， 唔係 創新， 香港係香港係崇尚平庸嘅，冇得傾嘅，真係 啊冇傾，都冇氣啦，我已經即係舊時好興呢啲， 唔係即係我咁講係唔 係冇氣啊， 係冇說服力嘅，因為屌你葡萄啫嘛，收皮啦。 所以而家我都唔知點教， 所以費事講 教你 copycat 好啊你。 阿泰酷咧，佢话个 party 太快，即系个档太快啦，直接讲都唔够胆，好惊一字眼噶啦。 咩字眼？ 个 party 太快，即系个档太快咯。其实佢意思系，因为 我个 party 太快，我 系啦。广州人都闹咗，系啦。Rita， 你原来啲公婆婆系都系玩呢啲，我老豆咧就斋听嘅，佢就自己唔识玩嘅。包场年费200。 系边个拉？ 算唔算贵啊？咩啊？ 边个入嚟个拉？ 哦，唔系贪，你想 copy 定 link share？ 我想 share 啲嘢。 喺呢度。 好。 啊，呢条就系嗰个 link。 好。 莫家瑶是谁？ 莫家瑶是演艺的同学，旧时一起做过 Facebook Channel ATV 一起。 标题好紧要，好紧要，好紧要，好紧要，好影响人数多少。 他们的说话就在这里看到。 李 钦 音乐我不够你识得多，但是不是要大厨师。 哦，要 subscribe 咗先加入到去。 系咪先？我只是觉得音乐男音系隔靴搔痒，无病呻吟。可能年紀大隻會唱得好似 MR Zimskiful Keep It Going 探長 Cody 還有 D 女仔中意阿叔小聲困明天要早起88 Mapic Charmin 最近我識多次個字求至於探長今晚講得最多個字是 B Leon King 港女聽不明你講乜反而會覺得你勁都唔定嘅 係啊我都覺得係 Anton Fred 大陸網站 哇好叻啊你 闊過香港啲戲院同電台Leon King 崔世安大佬是粵語維權人士 絕對是 那時候眼體制環境下真正廣府話較難保留明明是仆街都變仆街 Channel Chun 說早晨探長和情歌一不小心又遇上直播 Anton Fred 真是辛苦了你 探長有啲似丁蟹哈哈哈哈哈 他似丁蟹 即是你說他不是有些人經常覺得我啲歪理的因为你想嘢唔系谂到去嗰度，你梗系唔知道我讲乜啦。即系好多时候我好中意谂嘢，老实讲，你睇我样就知道。 我哋都系谂嘢人嚟。 咁但系只不过系你够唔够胆谂都系一个胆嚟噶嘛。我觉得好多人都唔够胆谂一啲嘢嘅时候。 其实谂，其实系我都明嘅，冇蚀本啲一啲人够胆谂，系真系。 系啊， 佢连谂都唔够胆谂嘅。 即系你老嘢明白我做紧乜咯，但系有啲后生嘅都即系因循惯即系每日都系受一啲已经整， 同埋你错嗰、那个错咧，唔会令到你好犯本嘅， 系 唔令到你蚀好多嘅、嗯， 即系我觉得 不妨谂下咯。 我觉得咁多自由， 得啖笑有时。 最尾就系思想自由， 系啊， 即系思想自由，你都自己唔捍卫嘅话咧，你真系冇资格。 即系好唔系好闷蛋啊！我就觉得 你冇资格争取你其他自由咯，你思想都捍卫唔到。咁但系正正就系好多人咧，连思想自由都自己钳制咗，自我审查，谂多句讲多句都话话声。 其实可能系个教育制度唔鼓励嘅，我觉得有时都系咁嘅。 佢唔鼓励还 有 时 我见阿女咧，有时佢哋啲惯咗啲，哎呀唔好啦，老师点讲，即系个教育咧系会令到佢哋无形中系咁、 嗯。 所以有时我同阿女都讲，尽量去鼓励翻佢。 嗯。 哎呀，我咁样谂，你会唔会话我傻噶？ 系啊，即系 吓 咩都戴个头盔。 我话嘿，傻咩 就系咁嘅老豆更加要， 最好佢要接受啲老豆傻啦。 系， 咪好多 creative 啲嘢都系谂下谂下出嚟。 系，咪同埋点解即系有啲你成日羡慕外国，或者成日都帮衬外国嘅影音唔系即系嘅娱乐嘅嘢，电影咁样。 吓， 但系你又唔帮衬翻自己咧？但系当你自己人做呢样嘢，好似唔得咁。 踩人喎， 你有禁忌嘅。 笑人喎， 系啦，冇错。即系人哋谂 系咪噶得唔得噶？即系有呢啲咁嘅嘢出嚟。 太过咩啊？咩得制啊？咁样 有得冇冇一個空，佢哋唔識嘅，所以唔係你講啱嘅，你真係唔配有文化。佢冇真真正正學， 唔係所以啊， 佢冇真真正正學，冇真正學學咩咧？其實就係嗰個 space， 個空間啊，即係你冇，尤其是喺舊時嗰啲人，佢學咗啲人哋外國點樣做，但佢冇諗住人哋嗰個文化啦，佢冇學到人哋嘅文化，文化係咩啊？是给予一个空间的、给予错误的、你错误去到什么程度要譬如你可能才会cut你了、即会腰斩了各样他们不是的他只是计数字、即其实有些时候呢你有些空间 所以 即旧时有些时候好一点的即 所以零舍容易信权威的 是的 原因就是权威他戴他的头盔劲过即等于自己的头盔嘛佢都咁講，我梗係夠膽附和啦，咁解啫。 得嘅，好壞嘅。我成日我中學嗰時候，我成日都講，我同我另外一個老師，我哋都成日講鼓勵一樣嘢。無論你係30歲定係80歲，你講嘅嘢即係有道理，或者有你嘅見地，我哋都應該要聽。我哋唔應該去排，我哋應該要排除你嘅身份，排除你嘅乜乜乜，排除你嘅年紀。喂，我老師係咁樣教我哋個歧視，即係唔好咁樣歧視。即係呢樣嘢我都入咗腦，入到時間，而家都係咁樣。但係原來發覺咧，周街冇人係咁 嘅。所以咧， 即係我諗你係算係一個其中一個，即係都係咁嘅人。 我算係好有耐性㗎啦。即係咧，嗱，雖然多數嘅聽眾咧，即係都唔會覺得我啲嘢太歪理嘅。我諗。但即係不停都有人話，即係依然不停有人覺得我講就係歪理啦。即係我嗰啲。首先讲，我喺个麦度讲嘢，我啲唔系权威嘅声音，我咁样讲唔系要你跟我咁样做。 我哋唔系权威，我哋又唔搞民粹，我哋即系讲一件事啦。 所以咪勾晒咯，而家最兴民粹，即系最兴嘅你中意听乜咧？我去到尽，大到你五匹咁样，咁啲人就觉得哇劲啊劲啊，即系快必就咁劲啊嘛，所以， 所以唉。点解咧？ 唔紧要啦，即系各色其色啦。咁但系你误解我冇所谓啦，即系可能我自己都误解自己都唔定嘅。咁仲有啊咩张蛇有料到？呢啲读唔出啊？定系点啊？大陆你点解呢啲听我 highlight 但系冇读到嘅？ 读读咗啦嘛？ 未读啊？ 倾偈听唔到啫嘛？有不失不小心上 网。哦，韦家辉呢度未读啊？ 韦家辉嘅再生号。四全家有盲， 都写得好准。 系啊，佢呢啲又好准。 喂 ，Hello， 广 哲学佬嚟 咯。阿 Leo 而家先嚟啊！大陆编剧系咪坚系好揾嘅咧，张 Sir？ 大陆编剧你写得好咪好揾咯。 其实系咪大陆任何人都好揾嘅？喺呢个 因为市场大啊嘛。 喺呢个行业，咁演员都好揾嘅。 市场大容易揾。 咁你香港拍一套嘅，香港拍10套，咪喺广大陆拍一套，香港拍10套。 咁都系噶。 都系，哇，正啦！嗱，咁你真系。咁咪就係可以其實淨係錢多一樣嘢咧，都可以令你發揮多啲藝術， 即係有個就有個資源。 嗱點解咁講咧？即係我唔好講 有得瞓先，就有個空間咯。資源咪錢咯。 唔係總之嗱，我拍一套等於10套咁計啊。我可以推9套啊，大佬。 係啊。 你唔中意我咁演，咪諗揾我。 係。 係咪先？即係咁啊，已經幸福啊！ 即 係 時間唔啱啊！ 真係恭喜你啊！真 係你想休息下。 但問題就係、是、 多咗啲船。 我連上大陸嗰個動機或者嗰個門檻，我已經自己封咗。 你要搭第啲船去第度喎。 係啊，冇錯。好，由呢度開始讀。 不如用 由呢度 係啊，好。 间续题答。 晚上旺，不如用专业角度评价下 HKTV。 HKTV 嘅剧啊，我睇嚟先， 我停下，我停下，好啊好。 西化寿司真系好睇。 HKTV 啲剧， 其实咧佢就系一班人好赶，即系一班 HKTV 请咗一班，有班都好啲嘅 TVB 嘅导演，同埋 啲 crew 都系有。 编剧咧，我觉得一般般啫，即系咁样。但系咧。有啲題材佢哋肯試嘅，佢哋就 講到明佢老細乜 Q 都俾你試噶嘛， 佢就俾咗時間你，時間一定係好過 TVB， 同埋有得瞓嘅。黃偉基都有講，真係我問我啲 friend 都係8個鐘就瞓嘅，即係夠 reasonable 嘅。咁啊，如果喺質素嚟講，佢我自己覺得仲未夠時間，需要經歷多個過程嘅，就係將一啲舊時 TVB 佢哋習慣咗嗰種套路咧， 改變，種種度嘢方法啦，或度人物方法啦，改變，咁先至有個第二個突破嘅。即喺頭一陣我睇嘅劇咧，其實都係，只不過喺舊時嘅套路裏面佢多咗好多唔同嘅鏡頭，令到咧個質感好似好咗。但係其實咧，佢對人物或者對真實人嗰種認識咧，都係好離地啊！好離地啊！ 嗱，我睇法咧， 即係我覺得就係咁。 譬如講幾套劇啦，譬如講咩線 選戰、 選戰同埋嗰咩線啊？咩 講記者嗰套？ 講記者嗰套咩新聞咩？唔記得咗啊！ 得啦，我知講。 嗱，我覺得最出色都係兩套啊，其他嗰啲咧，我覺得幾垃圾添。仲有咧，唔知點解阿智叔係咪你朋友啊？但係我覺得一般人 overrate 咗智叔嘅，即係我覺得一個普通演員就唔係一個好戲嘅演員咯。即係可能隻眼太細咧，好多嘢都真係表達唔到，先天性。 呢個就冇乜關係嘅，我只係覺得眼細有眼細做， 我 都眼細。 我覺得眼細係輸蝕咗啲 喎。你唔係啊？ 你玩 Q 娜 男神，男神 你玩 Q 娜嗰啲細眼嗰啲 叫咩名？ 贏啊嘛！ 男神叫做 男神叫 选战嘅男神叫咩名？ 张桂龙，即系剧中嘅张桂龙。佢眼唔细，佢眼好大， 都细。 佢眼大 嘅眼啫嘛， 唔细。张桂龙只眼边度细啊？ 冇啊，其实唔关事嘅。你睇下点样创造角色。其实你如果譬如又讲翻，我成日都有讲啦 ，overact 呢样嘢就系，其实你就系咪离地咗咯？ 唔系佢离地原因， 离地咗而得嚟，你冇嗰个 support 支持。 唔系，我离地原因咧就系 TVB low 嘅演员咧，佢长期都 Q 忙。佢都冇生活嘅， 冇生活，同埋唔夠瞓，冇時間，你就要拍嘅時候要趕住要交啲嘢出嚟。 嗯， 呢個惡性循環咪令到啲演員有時會有呢啲咁嘅習慣。 其實所以咧，我覺得最失敗就係用翻嗰啲演員咯，即係用翻嗰啲畫曬眼嗰啲老嘢角色咧。我覺得其實我做電影同埋做個電視劇咧，我覺得老人嗰啲特約咧，尤其是喺舞台過嚟嗰啲咧。是绝对好过晒喺无线捞惯啲金草，一来冇种横压感，二来佢哋系对个角色嗰个 support 系强好多。 系， 即系譬如佢哋，可能佢哋出嚟打个工啊，可能做个写字楼啊，知道晒啲写字楼文化，甚至乎有啲可能关心社会嘅。哇！你叫你谂下郭峰去背嗰个做个总编辑，去讲嗰啲政治嗰啲议题，哇！真系笑死你咩？即系佢夹硬即系。背个剧本咁背，逐个字背，仲你睇下嗰啲剪位你就知啊，我哋玩剪接，同一句嘢分开几个 angle 夹硬剪嘅，原因就系好多 text 先读到，仲唔可以一次过读到嘅，即系譬如讲立法会嗰啲嘢啊，行政会啊，佢都噏错晒嘅，即系几乎系你见到佢嗰啲表情咧，你知唔知我哋睇惯拍嘢咧，一句对白成日读错嘅，佢好小心读翻一句啱嘅咧，你又睇到佢个样系唔同。 咪睇到佢好小心咯， 系啊，冇错，即系好出事嘅。我觉得咧， 消冇消化咯， 系啊，我觉得 我叫佢冇消化，但系 Jazz 消化唔到，唔识 啊。行政会同立法会你照读啫，佢点样分佢都唔识噶。如果你以国风嚟讲，我谂 其实咧，我唔理咩出身啦。 嗯， 其实我成日都话就系呢个基本文化话系咩咯，你要 study 咯。 嗯，你边有时间啫？如果做惯无线。早接早 嘅，但系你做 HKTV 你咪有啲时间咯。 系系系， 咁点解唔 study 咧？ 可能佢讨厌政治啊， 都要 study。 但其实呢啲嘢，就算你当 系 份 工咪得咯，系啦， 系咯， 其实系个 job 嚟噶嘛。 系啊， 你有个责任系要你唔识或者你讨厌嗰样嘢，扑街啦。但你接咗收人钱， 喂，如果 收人钱财，咁都替人消灾噶。 其实类似， 其实咪你咪最 study 咯。喂，我唔识，我都要问你。喂。咩叫行会？ 系 即系你又唔识，我再问。 如果 问到识为止嘛。 如果我系罗首耀啊，或者我系洗米华咧，我出钱拍戏咧，我一定监啊嗰、那个啊，成日同阿张敬轩一齐嗰、那个，话自己好憎政治嗰、那个叫咩名啊？ 同张敬轩一齐边个啊？ 卖广告嗰个咧， 黄远之。 系揾黄远之要去做 Tanya 嗰个角色，逼佢做，俾好多钱佢。你唔中意政治啊？顶你个肺！你当份工要你咁样逼佢，即系虐待佢。逼住， 我覺得洗米華 好熟政治。洗米華當然唔會啦，攬下女嗰個啦，羅首耀會啦啩， 未必。 羅首耀都會講下警察啊咁嗰啲啊。不過算啦，都唔會有啲咁嘅人噶啦，以後都即係唔會有人同啲錢唔客氣。好，繼續。 啊，我未讲完 HKTV 啊， 即系 嗰 啲剧， 我觉得其他嗰啲剧咧就好垃圾嘅，真系，即系嗰啲老嘢嗰啲咧，诶咩诶邪恶老人联盟啊，甚至乎阿 Rachel 做嗰套， 唔系，其实就系佢哋冇 黑暗湿湿嗰套， 其实冇嗰个时间咯，其实好多嘢可以玩。 唔系，我觉得老细开晒绿灯。我覺得佢揾錯人嘅根本就唔應該咁大規模， 咁大規模 攞無線 攞無線嗰啲人過嚟嘅。我覺得攞一啲精英過嚟， 甚至 帶另外一班新， 甚至乎咧唔係揾班新嘅， 但 係 好慘嘅。但係講慘，佢唔知道跟住仲有冇後續啊嘛。 但 係咁所以揾到班咧，咁咪佢諗住啊開工快啲。 唔係呢個都係， 但係都錯咗啦。佢知道啊， 呢個都 係 抵死， 佢知道錯 係嘛？ 因為去到後來咧，佢好多將啲劇咧剪到好多集，因為佢覺得唔得。本来七集剪走咗好多，咁咧你话有好又冇，即系佢就系系啊，真系唔得。 哦，警戒线好似话剪走咗成三个一。 咁你好多剧好多套都系噶啦，你就算来生不做香港人， 好多都未睇， 即系好多套都系噶，因为佢有佢要求嘛，佢都想个节奏啊，或者佢都话系靠近美剧嗰个做法噶嘛。 但我觉得有少眼 咁，但系 做错咗。 你一个人，你又系 C E O， 我 觉 得 你又老细， 我都系取舍错咗。 你边咩咧？ 我都系取舍错咗，真系。佢硬件 即系喺剧嗰方面， 佢硬件好 support 啊！喂，你知唔知逼到无线要买 Ari 啊？佢买一个炸机无线照跟嘅，嗰炸机就系拍铁金刚嗰炸机嚟， 啊、 即系人哋拍电影都得嘅嗰炸机。 啊、 可能啲卡唔同咧，有少少。咁咧，即系所以咧，我觉得。佢硬件啊，一流啊，打灯佢亦都俾好多空间，譬如啊沙展啊， 系啊 星爷嗰啲全部都打得好啊，即系电影级数嚟嘅，喺无线可能冇得发挥，因为时间。 我 早排 拍嗰套诶网络电影咪沙展， 哦系嘛，依沙展冇事啊，沙展早排跌到啊，系真系好开心啊，见知道 瘦晒咯， 系啊，佢其实佢 摄影师我哋讲摄影师 系好敬业嘅佢， 好敬业， 即系同埋咧，我见到好多唔同摄影师都有啲架子嘅。但系佢对啲靓嘅完全系 humble， 同埋个真系度， 嗯，佢真系纯做嘢， 真系唔得。 佢咪拉阿陈星咧？ 系啊系。 陈星打灯非常好啊，真系。陈星个旧同事嚟，原来好耐喺 BNO 嘅时候。咁咧，即系嗰集其实佢有班人好嘅，但系最奇怪见到一样嘢咧，有啲好无奈地喺香港电视回流翻无线嘅，佢 all the way 都嬲爆爆佢做嘢。唔知嬲咗成村人咁，我嗰个灯光佬同埋嗰个摄影师。咁咧、有一次咧，我同又撞到个 friend 咧，以前一 D 一百阿女王揾过去做嘉宾嘅讲鬼故嘅一个做化妆师。咁咧跟住同佢讲开，咦几时嚟入咗无线噶？我话冇啊，早排去咗香港电视嗰个。跟住咧嗰个摄影师佢都系香港电视过嚟噶。跟住嗰个人打个招呼啦，跟住不停咁啊系咁闹无线嗰啲人，因为嚟到。翻入到嚟無線，啲人做嘅咁樣做，全部黐黐外外，鬥份糧，翻屋企瞓覺，翻去瞓完覺，翻去做工，完全唔拉人嘅生活。因為咧，我心諗，哇，你唔驚同人哋嗌交嘅咩？因為得佢少數嘅回流翻去，但大多數都係佢口中嘅黐黐外外。 咁可能人工高啲 啦。唔知啊，佢一套房嘅好多， 佢有一套房， 即係原本有個香港電視有個曙光，可以發揮到自己多啲天才嘅。哇！但係點樣翻無線做？最慘你唔做無線，你冇第二啲嘢做喎。佢成個生命都係擺咗喺攝影師嗰度，擺咗燈光師嗰度。 成個市場 電影又唔想翻大陸，可能太太唔中意你翻大陸，咁好多因素，或者自己唔中意翻大陸都得噶嘛。 其實已經有好多翻大陸 嘅， 係 HKTV 有幾個。 我以前。 得嘅導演， 我以前做過廣告噶嘛，有一排廣告嗰啲導演全部翻曬，一件不留， 一件不留。 有啲直頭上面 冇啦，香港冇曬 4A 啦，已經冇曬 4A 大鑊啊，真 係冇噶啦。 係咯，咁變咗咧，即係我留翻喺度咧，我真係整整都係好辛苦噶啦。可能上面有第啲開心嘅，除咗下部之外， 唔係都有啲空間嘅。 啊，唔知啊，我真係冇勇氣去試啊，冇時間啦，年紀一把啦。 攰都攰噶， 系， 因为其实你要带人， 嗯， 即系有时候我同阿徐一倾偈食饭，见到有时佢开会各样，其实佢都系不断做紧佢自己想做嘅嘢，兼且其实佢就喺度教紧人，带紧人，其实系真系好攰， 嗯， 即系咁样咯， 系咁 ，H T V 讲完先啦，咁啊，继续阿窝冤呢段啦，哇，又有多少少。好，我唞下先啦，听佢哋读晒先。 What, why, you, eat, and 生化寿司 真係好睇，張石就正嚇到我唔食壽司幾個月。黎淑賢夠彈，湯顯 真係 當年好似在紐約定利舞台戲院睇，當年中意 XD Mapic Charman， 張石的確有料到，講嘅嘢有沉澱。好 ，Anton Fred。张尚以前 ATV 个旧拍档莫家瑶去咗边？ 我都唔知莫家瑶去边。 莫家瑶做点解啊？佢系只鬼拍万二蚊嗰个。 系啊，我知道，我知道。佢做生意啊。 呢两个探长张感情你们好 ，Lee Patrick 填鸭式教育根本就唔鼓励创新，连考试都有 mocking scanner and 劝探长张尚。 咁啊，嚟自英国噶嘛？ 好中意谂嘢 ，Anton Fred。当年张 Sir 拍莫家瑶做有脑新时代，似 B B 就抄，揾李克勤同梁荣忠拍片差不多嘅嘢。 系啊 ，Lee Patrick 啊，心水清啊。 用脑 嗰阵时冇啦，即系得少少喺 ATV 嗰啲咧，因为冇乜人睇，又得少少咧，咁啊好快抄啦 ATV。 大陆所有恐怖片都系那么一梦，真系好赶客。 冇计啦，佢哋嗰个审批系咁嘅。 肯多用外景。有電影感，至今好過 T V B 啦。Channel Chung H K T V 劇始終係一陣無線劇味道。Channel Chung 到火星文線 ，Channel Chung 啲科幻劇唔好。Angel 老爺我都中意念嘢，也會同女兒討論，但佢都唔明我講乜。逼死，真係可能有代溝。H K T V 有套劇。十五 minutes 內有一個撞到，兩個偷聽 real 藝，其實 最失 敗係一班唔 老鳳咯，撞到， 做政治 咁啱嘅， 冇常識冇生活經驗嘅人好難打劇本。呢兩劇我完全無興趣睇港劇，依家大陸都韓劇化。仔就菜，女就 靓，自大陆都系，大陆都系仔啊菜，个个都玩菜。 四重奏好睇， 其实日剧系好睇嘅。 日剧好得佢几低潮咧， 我都唔明 白。佢都谂到啲嘢嘅， 我唔明点解啲人睇韩剧嘅真系，真系我就唔想。 其实韩剧咧，香港嘅韩剧就学日剧嗰啲电视台 拍嘅， 学咩咧？佢学日剧嗰啲。多靚仔，多揾到靚仔先。 表面嘅嘢， 表面嘅嘢，又係學多啲表面嘅嘢。喂，人哋嗰但係嗰時，但係而家啲日劇啲靚仔都識做戲， 係 唔識咧，俾人秒喎。 喂，其實你 呢個咪就文化咯。 其實你睇到啊，佢哋嗰啲人 覺得好 中 文化咯。 嗱，譬如木村咁樣，你中唔中意一件事？ 佢真係識做戲。 佢到老咗，佢都有。 佢真係識做戲。 喂，同埋 後生都識做戲。 同埋本木雅宏，喂， 本木雅宏 直係跳脱咗出嚟，另一個人。 草剪光啊！佢哋全部喂用心做戏， 我觉得咧香港人咧真系可悲到咧，老又系咁，乱又系咁。我有样嘢真系一定要强力耻笑嘅， 嘥 就系呢、這个，就系、是、呢、這个，就系呢、這个有个咩龙屎啊？ 咩啊？ 嗰个做 GTO 嗰个咧， 反丁龙屎， 反丁龙屎咧，香港有个夹硬要学佢噶嘛？ 系啊，有一期有一期 边个啊？ 边个啊？ 陈芬琪啊，老尾几廿岁就学反丁龙屎啊！ 哦， 嗰度咩非常教 非常教师 教师定教室嗰度，哇！你咁捻老唔好出嚟献世啦，吴家产，实见到你想呕啊！ 其实佢应该搞啲剧就唔好自己拍喎。 佢成日都系咁喎，即系我又要讲翻我对佢印象啦。往往咧入 lift 就最尾嗰入好敏入咗，摄咗入个 lift 度，仲要同里面啲靓女单眼啊！坐嗰啲车咧冇门都得嘅，因为拍春你都系坐开篷车，都系跳落去。我即系边咁老土啊？几廿岁人，大佬，唉， 冇计啊！有钱啊，又搵到老细， 佢应该唔系好掂，点会做下老细啊？四重奏系咩嚟噶？未睇、啊， 系咪日剧咧？日 系啊，我要睇下先。要我好耐冇播过剧啦，任何剧都冇睇。 讲音乐噶， 其实我真系冇乜印象，唔系冇乜时间去追剧噶啫。 冇 耐性啊！ 而家市场啊，你就算日本人都睇韩剧噶， 系啊，好惨， 但系好惨噶，肤浅晒噶，成个亚太区。 V B 都执笠，香港人焗住睇 C C T V Taker P D 唔睇无线，睇 YouTube。 冇啦，而家我女我哋屋企咧就装唔到个天线啊， 系嘛？ 所以搬嘅时候又冇费事去再装翻。 天神已降。 咁所以咧，我女同我咧而家都已经冇得睇无线。 咁好啊，幸福啊！ 佢就都系睇下 YouTube 或者有时睇下捞啲 Discovery Channel 啊，或者睇 Netflix 啊嗰啲嗰啲，因为佢都唔系好多时间睇，咁所以都系即系网上面搵啲嘢睇下咁样，即系个习惯唔同咗。因为其实原来我问翻佢，其实佢啲同学都系。 咁但系其实即系我呢、這个我都我嘅主观愿望咧，就系咪捻睇无线，令到佢咧啲广告收益大跌，咁佢即系会再醒啲啦。当然，咁但系其实都无线都几无辜啊。原因就系政府咧成日都唔发第二个牌咧，佢即系有恃无恐啊。即系你有啲有心嘅竞争者都唔够佢斗咧，咁你变咗佢咪做咩都得咯。长期系咁，佢自己死落一条。咁新入去啲演员完全冇希望，可以话系。 因为其实你要睇就系、是，如果聪明啲嘅人哋睇一嚟，佢哋要唔要你嘅市场？ 系， 因为如果佢觉得有一个你始终一个太大地区性啊，个特色唔够多人睇。 嗯， 即系如果你去到即系可以世界性啲嘅，或者。鬼佬老細都覺得你揾你啲香港人拍一啲香港題材，而同樣都可以賣到大陸嘅，咁佢哋都睇市場 啫 嘛。 我覺得咧，其實 咁啊，咁啊睇，咁啊有依樣嘢。 其實香港咧，你話個運已經過咗咧，一啲都冇講錯。原因就係、是，其實本來香港係可以 work 嘅，因為全世界講廣東話嘅人咧，個人口多過日本嘅。 係啊， 即係你拍廣東劇 冇理由 㗎，唔使憂。係問題，因為無線嗰啲咁低質素、咁劣質嘅嘢。 咁如果講廣東人，佢哋都 佢都 睇美劇啦， 佢放棄咗你睇美劇。以前啲足星咧，即係譬如講三十年前 煲劇噶嘛， 佢 真係 廣東話流利嘅。 佢哋真係煲劇噶嘛。 屌而家嗰啲係唔肯識廣東話㗎、啊，因為不屑睇你嗰啲咁嘅無線嘅廢劇咁啊，大佬。嗰啲你叫環球小姐，唔係嗰啲咩華埠小姐，以前好流利嘅，同我哋講啲話一樣。屌而家越嚟越蘇哈米咁樣過都。都唔識講廣東話，夾硬為咗選美講兩句，有台山音又照講咁樣。問題就係你真係你離棄咗嗰啲市場， 佢影佢冇影響啊嘛， 佢自己離棄啲市場根本就咁啊。如果好似30年前咁，根本完全唔係問題。廣東戲你係只不過你自己寫難取易，就令到咧你只不過你自己去到嗰啲市場，你先走去宣傳。你家市場你又唔去，咪俾嗰啲翻版佬翻曬你啲嘢咯。无线又系咁嘅， 你家市场有去，咪得闲去过下登下台唱下歌， 就系净系 即系剧啦。但系佢冇更新到嗰班观众咯， 系啊， 即系嗰班嘅仔女已经开始。 其实你觉得， 即系觉得有啲亲切感咯，即系仍然佢都会有啲登台嘅。 其实你觉得仲系打广东话会唔会做得到啊？因为其实嗱，广东话仲有马拉。 其实讲真的，你啲质素得嘅咧， 咁啊系， 你讲印度文都有人睇噶。 咁啊， 其实系讲你套剧嘅 quality， 即系可以有一轮个伊朗人好有吉士，佢哋拍咗好多好嘅电影，都好多人睇噶、嗯，即系点冇关系噶，有字幕噶嘛而家， 咁咪就系咯，即系嗱， 即系当然 日剧、韩剧我哋都唔识两种话， 你同样有嗰个 language 嘅。咁更加有親切感，更加好咯。咁、所以點解唔拍好佢咯？ 同埋我覺得咧， 點解拍好佢？ 我覺得無線真係撲街啊！本來我咧都一路都可憐佢，因為又就嚟執笠啦，又俾人買啊，成都可憐佢。喂，但係你捐錢俾七景，你都唔肯加人工，點咁想拍得好都難啦、啊。佢話捐咗幾千啊，唔係好多嘅，幾百萬啦、啊，捐咗500萬好似。即係你啲錢又係咁樣用嘅原來。但唔知系咪无线捐，因为方日华自己捐啦， 方日华自己捐， 自己捐咯，唔紧要啦。 咪好似佢哋咪退晒啲演艺界， 唔系好似有钱啊，好似有几啊，佢哋唔属演艺界，佢哋冇退嗰啲，就退咗三个啫嘛。使咪话阿向， 其实好尴尬嘅呢样嘢， 自己出自己扑出嚟。 其实好尴尬，即系我唔理佢边个啱定错，但系其实喺个法理上系好尴，成件事好尴尬。 唔应该咁样，唔应该发生呢啲事。喂，有乜理由？即系你咁高调做呢样嘢， 我啱 如果你真 有人讲咯， 你有怜悯人哋家属嘅， 咁你捐埋钱俾徐宝哥咯，真 系啊，徐宝哥又要啊， 家人咯，即系，唉，我都即系唔识讲， 唉，你唔好讲呢啲啦， 即系唔识讲，即系得啖笑咯， 唉，唔系最惨就系咧，其实无线好似有三个， 即系我觉得要保持中立嘅呢啲嘢，保持 中 立，中 立就已经系屌鸠佢哋啦， 唔系你可以捐。 喂，中立就已 唔系你唔使高调咯， 唔系你保持中立就已经系应该反对佢哋做呢样嘢噶。 系啊， 你唔存在中立嘅，其實喺佢耳中，根本上呢啲常識嚟啊嘛，唔好講中唔中立，你常識都錯嘅人，你仲要高調做呢樣嘢，喂，仲有人支持嘅，你話呢個咩世界啊？即係嗱，我本來成日聽澳門嗰個咧，嗰個涉高咧講啲講啲外星人啊，講陰謀論咧，我聽到佢咧一句已經啟發咗我思考， 嗯、 即係點解而家呢個世界咧變得咁交關咧？嗯，即系让是非黑白全部倒掉晒啊，又会有人支持啊，即系啲人好似变晒咁。 系啊系啊系啊， 原因咧佢就话咧， 多年 原因，我听 佢揾到个原因啊， 我唔系我俾佢启发到，我谂到个原因就系咧，佢话咧，我听翻2011年有一集咧，佢话咧唔知边个凭一个嗰啲 冲击波， 唔系佢凭一有个劲人咧，就凭一个通灵嘅。就同咗好多外星人通咗靈，又七姊妹星啊，又 聽到嗰啲， 又大角星啊咁樣，即係都話俾佢聽咧，都話俾佢聽咧，2012年咧就會每一個城市都有架 UFO 嘅 mothership 就停喺呢個地球嗰度嘅，咁咧就到時咧佢要教人類點樣去避過地球嘅災難咁樣，又是叫你唔好用物質啊嗰啲成。咁咧，咁最好笑有個拍檔咧，成日講廢話嘅，成日爛 get 嘅。但嗰次咧，突然間問咗一句，一啲都唔爛喎。佢話：阿薛哥，你有冇諗過咧？如果你咁深信呢樣嘢，到時冇發生，你點樣自處咧？ 咦，當頭棒喝喎！呢、個 阿薛哥非常有智慧， 係即刻答到， 即刻答到，仲啟發埋我添。 係 佢話咧。话唔定咧，即系将来外星人嚟到嘅时候咧，佢哋已经有一种咧 MIB 嘅科技啊、 嗯。 你哋明明睇到个飞船嚟，但系走嘅时候、令到全世界都唔记得晒出现过呢个母舰、而个世界因此改变咗。 有机喎， 完全解答晒我长历嚟嘅问题， 叫佢换咗 啦。系啦，但系啲嘢佢已经。调咗个晒位啊，倒乱晒，但我哋系冇嗰个过程， 但 我哋系断咗片嘅。 错啦，如果根据依个 strategy 咧，其实嗰样嘢个嘟咧已经喺度噶啦。 系， 我哋就未可能未嘟到啊。 系， 咁我哋成日咪啰啰嗦嗦喺度讲咯。而家嗰啲 人 自己 有啲 人自嘟， 佢一自嘟啊，好易自嘟个瞓醒嘟。 唔系啊，其实睇无线就嘟紧。 嘟紧自己。即系嘟紧咯， 咪系咯，即系睇韩剧咪嘟紧你咯。 系啊，嘟系啊，系啊， 即系 用另外个嘟法。 我觉得我嗱，即系以前咧，成日有啲， 所以咪越嚟越蠢。 有听众咧，成日都叫我 累积唔到智慧。 咪有听，咪你 个嘟系令到累积唔到智慧。 成日都叫我揾阿薛高上嚟做啲嘉宾啦。嗱老老实实，我都几秒佢嘅以前啊，因为屌成日讲 就系因为嗰句说话， 就系嗰个嘢打通我任督二脉，简直系通咗渠咁啊，好似。即系觉得有智慧，即系嗱，同埋佢咧好均真嘅，即系做个节目之前咧，喂你信你先好听，你唔信就唔好结结噶啦。当然我唔会结结噶啦，咁、我尊重佢嗰、那个，好欣赏佢嗰种好投入啊，即系对嗰啲听落好似好荒谬咁样，但系又唔系一定系冇可能嘅嘢咧。咁、但系自从佢嗰句解释咗，即系仲系几年前，我而家先听翻啊，即系简直打通晒我任督二脉，任何嘢都解释到啊已经。无坚不摧，好啊，可能真系噶，因为如果我用唔到第二个理由解释到点解而家个世界是非颠倒、黑白颠倒，都系 佢起码喺你瞓觉 都有受众噶。 喺你瞓觉嗰时，即系好大部分人瞓觉都系12点零钟开始瞓噶啦嘛，就喺嗰个时候嘟一扎先，你又唔知 道。我谂佢唔系， 佢唔使即系个理论系 NIB 个 MIB 嗰只，但系个嘟法唔同，佢洗走你少少 RAM。洗走你少少嘅，咁等你一路插落去啫。等你一路插落。 同埋人个脑咧，我谂即系同啲电子器材一样。你个脑咁多嘢未开发，你个 firmware 嚟嘅啫嘛，即系同你更新咗 firmware， 你谂法唔同晒，局部人，所以咪会有撕裂咯。 系咯，局部人。 有啲人洗唔到，有啲人洗咗咪撕裂咯。 系。 咁你即系同一个 OS 里面，你装啲冇更新到嘅软件都会撞啦。 系咯，你装 Android 嘅，系咯，即系 你用唔到， 用唔到添嗰啲，所以真系，我觉得一啲都唔出奇啊，真系 唔出奇。 好，继续唞唞，又到你哋嘅 turn。 我食支烟先。 好啊，好啊，咁我招呼我哋先。 我喺度听到噶嘛？ 听到噶。 系咯，用部机听咯。我食烟嘅时候。 招教识 Chinese turn， 我最喜欢睇纪录片。Lamech 有时去班朋友屋企食饭。成班都追无线烂剧， 我完全答唔到嘴。Taker P D 半泽直树 Lamech 王讲开韩剧，我真系觉得独眼世人。Taker P D 韩剧太狗血，接受唔到 Leon Kent 依个 D 讲嘅系无香港味。做看监都住大屋，医生都成日去劇酒。江共416呢排睇套日劇，讲个上班族有超能力，几正 Tanya Chung， 无线系淫戰乱电视台。尹上翁、陈国强都有捐，好似千万计。Rita Chan， 四重奏系用四个音乐人去包套个故事。讲人性嘢，剧中嘅对话好多时 cult cult 地，但系有意思系要细味嘅。李恩琼700多万捐晒俾朱振国好句啦，屌你老味。Simon Wong 四重奏拍得好靓，我好中意版袁裕二同满岛光。尹信王拆开讲电影，最近除咗十个拆弹的少年之外 ，Miss 梁都好睇。 哇！完全 miss 晒我呢啲，你哋又好啦，咁得人睇嘅。仲有啊，朱振国可能冇人记得系边个啦。佢咧就喺顺宁道，有一次执勤嘅时候咧，就俾把戒刀戒到个动物，失血过多，个脑曾经缺氧，咁至到而家咧半身不遂嘅，好卵惨嘅。系咯，嗱呢啲又唔会有人去怜悯佢喎。咁嗰啲咁嘅冚家铲嘅出匪咧，屌！即系我觉得捐钱嗰啲人都好严重嘅问题。四重奏你讲到我真係好想即刻睇喎。啊监制唔知有冇听呢，麻烦你 download 啊。唔知边度睇到呢 ?Netflix 好似冇日劇啊而家呢排。陈国强系边个嚟㗎，我唔知添。仲有阿刚刚416边套日劇系上班族有超能力啊，你可唔可以讲俾我听边套啊。依家啲港劇冇港味。哦，因为而家啲全部离地，全部都系科幻片嚟噶嘛。咩为之韩剧太狗血啊？啊咩 term 嚟嘅呢个我唔识喎。Tycho， 你可唔可以再深入啲解释下俾我听咧？阿 Winson， 你就系话，咦？有几个人问你狗血点解？ 尹上翁拆开讲电影，最近除了十个拆弹的少年之外 ，Miss 梁都好睇。Antoine Fred 将社会误会考虑重演。法文 X 86 Girl Girl 有套电影都系咁，瞓醒第二日所有嘢重置过。 我嗰度 Dark City 啊嘛。 416因为无线段新闻系主要证据，所以要捐钱保护尹上翁。Taker P D 究竟狗血点解？ 系咯，我都唔知狗血点解。我斟杯水先，张 Sir 翻嚟顶住先。我斟杯水先。 好，我斟埋。 好得。 好，我顶住先。啱啱系啦， 成飞。 有人问你会唔会重翻拍法文啊？ 我法文鱼有睇喎，呢个舞台剧冇啦，张学友拍咗啦，同阿林嘉欣，系啊，佢老公拍噶嘛，应该冇。我好想嗰时我同阿庄慧岩编剧嗰个舞台剧嚟嘅，我攞奖嘅。咁啊攞舞台剧最佳男演员，咁就嗰时啱都有同阿庄慧岩倾过个编剧，咁啊。但原來嗰陣時就傾遲咗啦。 哦， 啱上堂哦，已經佢其實買咗版權俾人做，咁咪算啦。咁啊，唯有再諗過啦。嗯、我好想拍啊，直頭我都想做埋導演拍添。 係嘛？咁不如 其實我即係其實我有啲覺得係而家電影版嗰個係有啲拍錯咗。 哦，係嘛？即係改編咗。 佢改編咗個嘢 get 錯咗 咯。哦 ，OK。 即係變咗唔夠嗰個力度，因為最好睇。如果你有睇法文嘅话，其实最好睇就係即係两个人喺入面嗰个房间处理即係两个嘅问题嗰、那个张力係好睇啲。 嗯。 迟啲囉，睇下冇机会我如果搵到个 video 俾你睇下。 好啊。 到时嗰个 video。 好啊。 但都可能导演啊陈柱希导演都唔知劈喺边。 嗯。 佢就係呢个导演囉，剛才我介绍嗰套戏就係嗰个导演囉。 嗯。 哦，你睇牛棚嗰度先咯。 哦 ，OK， 系啊， 食唔食呢个？定系一阵出去食嘢啊？ 啱啱出事啊！唔好食咁多垃圾嘢啦，老人家唔食咁多垃圾嘢噶啦，肠胃唔好噶啦。 嗯，系啊。喂，我哋讲咗成三个钟咯，你啊两个半啦， 我两个半， 我就差唔多三个咯，差唔多啦，同埋你差唔多走啊， 走食宵夜啦。 虽然就啊，揾阿张 Sir 嚟可以仲多啲嘢讲嘅， 耐不耐咪过嚟又吹下啲气啊。 系啊，反正我哋都喺海边度饮啤酒啊。 光荣416。 其实最紧要 左江内侍 Super Salaryman Cnation Wayne Sun Wong 陈国强 Hot 王而家无线个老板廖毅 咪卖咗啦，好咗佢唔系啊 CCTV B 即系佢有份捐钱。 Simon Wong 中年超人左江内侍，我睇咗两集冇睇到 Live Chan 狗血等于卖弄悲情 Wayne Sun Wong 耍狗血啊嘛， 等于卖弄悲情。 系啊， 即系话好 耍狗血，即系 话佢好狗血。 我哋旧时咧就话啲台湾电视剧嘅，就叫做耍狗血。 嗯， 即系有时国内嗰啲好悲情嗰啲， 嗯， 系咪都死人冧楼嘅？ 系， 我咧就叫耍狗血噶啦。 嗯，明白。 即系咪都好激动嘅？ 嗯， 即系当年刘雪华，你记得呢女演员？你唔识噶啦。有时做个包青天嘅， 嗯，台湾嘅， 即系台湾嘅， 嗯， 咁佢哋嗰阵时嗰一代更加多嘅耍狗血嘅戏， 嗯， 即系因为佢哋就系、是、其实都系源根于好似希腊悲剧咁啫嘛，佢、嗯、就学到嗰啲咯， 唔系因为 一日去到好极端嘅， 因为都 base on 佢哋嗰个社会， 好极端嘅， 同佢社会有关嘅、 嗯， 因为而家今日写得嘢，有啲思想做得编剧或者作得古仔嗰啲人咧，都曾经经历过。戒嚴啊！韓國同埋台灣都係、 嗯、 因為啱啱今年最近先至紀念解除戒嚴30年啫嘛。咁所以嗰啲咁嘅台灣嗰啲歷史咧，尤其是如果你當時係俾蔣介石管理之下， 嗯、 你係原居民或者你係反對黨，即係民進黨嘅，你好慘咁啫。 係白色恐怖啊嘛。 係啊，你屋企人係咁，你屋企都好慘噶嘛。 係啊 係啊，甚至乎有啲鄰住自殺啊，鄰住自焚啦、 啊。 係。咁好多呢啲咁嘅經歷嘅，所以咧韓國人同埋台灣人都一樣啊。咁你會有好多呢啲好激情嘅劇編到出嚟，即係佢哋見到個世界咧係去到咁極端嘅。 係。 香港人相對咧。即系船头惊鬼，船尾惊贼。原因咧就乜 Q 都系英国人同你保住嘅。喺罗湖桥有班英军喺度嘅，咁所以香港人咩都唔使理嘅。咁所以就好难咧，就接受到嗰啲咁嘅剧。睇可能好睇，但系叫你编咧，即系你冇咁嘅经验，同埋你冇咁嘅意识形态。 一嚟啦， 嗯， 二嚟就系点样去做一个平衡咯。 嗯， 即系其实戏剧咧，我觉得系有时系要极端嘅。 嗯， 因为如果你唔去到尽咧，极端啲咧，你可能。好难咧，敲到观众个心嘅， 嗯， 即系咁样， 嗯， 咁但系嗰只极端系咩极端咧？ 唔系嗰啲人 系堆砌出嚟啊，定系咩咧？即系譬如你下下好似韩剧咁样，下下就去医院，够极端啦，哇！ 我觉得咧，佢哋嗱，我觉得韩国人同东北人一样， 系嘛？ 食辣嘢个原理啫嘛， 唔出奇咯。你人嘅情操， 你唔食辣嘢，你根本觉得啲嘢冇味嘅，即系你叫到韩国人睇李安啲嘢，可能睇到瞓着嘅真系。因为李安就注重好 detail 噶嘛， 系 佢注重啲即系细眉细眼。你谂下佢嗰套《断背山》， 系 佢每个镜头都有意思嘅， 系啊。 但系你睇下你会唔会细眉到？ 其实如果你睇翻嗰个半场咩啊，叫做《黑》，即系讲军人嗰套咧，叫做 边度啊？李安， 李安， 哦， 三 3D 嗰套叫咩？嗰套叫做乜嘢？死咯！ 边度啊？大家提提奖， 唔记得咗啦。 嗯， 唔记得咗啦。 系， 即系譬如嗰套，你咪见到佢都仍然继续揾紧啲新角度， 嗯， 去睇点样拍3D 咯。 系， 而系拍文戏。 系，即系佢即系够胆突破啦。 系啊， 其实少年派佢都已经好突破了。 系啊，系啊， 即系套咁多特技嘅片，佢不单止 handle 到啊，佢仲利用到啲特技嗰啲细微嘅。 当佢浸翻落去一啲。现实嘅时候，佢最普通嘅拍法添， 系唔系？同埋最尾啊， 系啊， 佢自己讲解翻究竟罗生门， 我系真定系假？ 即系觉得佢解释翻点解中间嗰度啲见到 而佢系受到限制噶嘛？ 嗯、 其实佢系最后系受到政治或者一啲行，即系一啲 利益啦，唔好话政治，一啲利益， 系 要保护某啲利益，你又 小心啲讲嘢喎。一个 version 咁样， 系啊，即系佢， 即系我觉得好精彩咯。即系呢啲咪叫剧尾咯。虽然李安都系台湾人，但系佢可能 佢仍然保持，我觉得仍然咧，佢系保持到 外来人咧，外省人。 我都唔知啦，但佢保持到戏剧嗰个文化嘅，我觉得唯一暂时华人导演，佢有一次喺上海电影节都肯批一啲国内嘅戏，但其实佢系以一个文化角度去肯批。 唉，大陆嗰啲人唔理你系文化角度咩角度啊，总之你踩共产党一脚，佢就扫翻系二百脚咁样啦。而家你睇韩国嗰啲 楼市市场，但其实嗰啲五毛咧，所謂嘅五毛，其實我覺得咧，而家興，因為興咗呢啲網上嘅熱炒嗰啲咁嘅嘢，變成一種話題咁樣。其實你去到民生嗰度咧，我自己感覺到咧，就已經同之前反日嗰陣時候咧，即係早幾年無啦啦反日嗰啲咁樣，已經唔係嗰回事。即係同埋其實係理性咗嘅。 喂，但係其實係國家做出嚟噶嘛？呢啲即係有啲有心人。 呢、這個我就唔知啦。 唔係你睇到噶， 我住嗰條，我住翻北京喺望京嗰邊，咁好多韓國人嘅其實。 嗯。 成個區冇啲嘢。 冇事， 冇嗰啲嘢嘅。 唔係即係同埋， 我都吹出嚟。 佢識得利用網上嘅傳媒去做一個假象嘛？例如拍好多片，走去韓國啲小販市場度偷啲嘢食啊，搣爛曬人啲白芝啊。掹人条鱿鱼丝出嚟，怼翻个嘢落去啊！又拎你啲朱古力喺地下踩啊，摆翻鱼米啊！屌呢啲咁嘅小学鸡嘢，但系上面好瘦喎、啊，即系头先我哋大嘴咪讲民粹嘅， 民系啦系啦， 呢啲咪就系 民粹 瘦晒民粹嘢，但系咧有时虚拟同埋现实喺大陆人嗰种幼稚嚟讲，即系佢哋因为佢哋接触唔得多嘢，咁咪焗住幼稚啦。 嗯， 咁嚟讲佢哋真系信咗嘅、啊。即系我自己唔敢咁做啫，但我个心都系同你一样噶。即系我觉得我最心寒咧，就系大陆咁样去戏弄嗰啲平民，成日利用呢啲咁嘅舆论，利用一啲五毛走出嚟做嘢，咁咪影响埋其他。 其实咪似香港咯， 唔系香港 即系有一班人吓， 香港似咗佢啊！即系你而家 香港有一班人就会 你而家 起啲五毛。就 唔係香港醒目啲，以為唔使五毛，因為五毛嗰啲形象咧就太過黃曬咧，大家都認得佢哋啲套路咧，即係附近中嗰啲，唔 work 噶啦。而家最勁咧就喺個體制建制裡面再拆一啲收買一啲唔建制或者營造一啲唔建制嘅面口出嚟，就唔道理啊嘛。即係我三年前講嘅紅色嘅好人啊，即係呢個人都唔係好衰啫，佢又代表紅色嘅啦。曾玉成有一个好大可能将来呢做咗一个红色嘅好人来 take over 咗而家我哋以前信嘅民主派渐渐係咁发生㗎因为而家民主派内斗因为薯粉同埋其他即係薯粉以外嘅参选人唔明明冇你份我解释过好多次都唔肯关你事嘅佢就搞到件事好似关事咁令到啲人读好多书嘅哇好多网台嘅 KOL 嘅佢讲一句，啲人全部都跟住喺度互屌，哇！咁咪中晒伏咯，其实大家 好，即系要有独立思考。 其实佢啊，中共啊，都有个方法令到你哋好似嗰啲反日反韩嘅人一样咁疯狂啊！根本就 哦，李安系外省人 哦，外省人唔怪之唔俾情啦。哦，嗰批人系影响细啲，系冇咁悲情。 外省嗰班系嘛？ 外省佢我嗱踩你个场啫嘛，你唔系受害者，佢有枪有炮，佢哋应该系冇咁悲情嘅，咁好正常。即系你孕育到呢啲，真系有情有理嘅都。 系啊，其实即系要保持有情有理咯。 系， 即真系系啊，即系大家要，我觉得我成日都话人，每人每日都得个24小时， 系 唔好嘥啲时间喺嗰度。 系， 你。我宁愿你睇翻多啲书去一啲有利嘅书， 但系唔系对社会投入咧，亦都好紧要嘅。即系嗱，好多人都会觉得， 唔系但系都要投入咯，但唔系投入喺嗰个方面。 我解释我嘅分别，因为我自己解释俾自己听。嗱、有啲人就话港珠啦，屌你而家唔理嗰啲嘢，你做乜系港珠啊？ 我都系港， 甚至乎我自认系港珠嘅，因为我早排因为翻工咧，翻到好忙咧，我自认我系港珠，因为港珠就代表冇时间关心嗰啲嘢。但系如果系社会运动。 你去同阿政府俾壓力佢嘅、嗯，我會出嚟嘅，我唔會做港豬、 嗯， 我唔會吝惜呢啲時間。但係今次好明顯就真係你點樣出力都唔關你事嘅，即係你係打錯飛機嘅大佬，你嗰本唔係鹹書嚟嘅，點有乜理由拎住本經濟日報嚟打飛機嘅啫？即係而家你人搞錯曬，食緊錯藥咁啊！真係。 Channel Chung 恐怖片都唔够现实生活咁恐怖，好难拍。 啱噶，啱噶，真系。 嗱，佢问我会唔会做翻《天外有天》，你知《天外有天》系咩节目啊？ 《天外有天》系咩节目？ 你唔会讲快 beat 嗰个？ 我以为你系讲快 beat 嗰个。 系啦，多数人都系以为快 beat 嘅，我又要重新五十次都有啊。因为《天外有天》咧，我喺快 beat 嗰个节目之前嘅三年已经有噶啦，同埋咧。我當時係真心交咧，因為快 beat 嗰陣時同阿子健做節目嘅時候咧，話俾人逼遷冇 studio， 我主動啊聯絡個快 beat， 我有 studio 可以提供俾你，免費幫你做可以。咁佢又問翻起翻個底，問我做開啲咩台，我自己台有個叫《天外有天》嘅節目，我淨係做呢個啫，同埋有啲咧另外一啲散收嘅節目嘅咁樣。跟住哦，咁啊多謝你先，我有需要先揾你啦。我肯定佢記得呢個節目名嘅。咁之后三年之后佢用咗系啦，咁个个人咧都要为天外有天系快 beat 嘅。咁咧呢位人咧问我咧会唔会用翻，我就唔会用啦，因为咧都费解释咁多，我而家已经解释咗五十次啦，再用翻呢个名可以解释。咁所以咧，其实今时今日咧，九吹廿四咧，就根本就系等于同天外有天有一半嘅成分相似嘅。原因就系我会揾啲唔同嘅素人啦，揾啲可能做网台，即系总之系冇咩拘束嘅，揾啲嘉宾，总之有朋友倾得埋，我就会叫佢上嚟嘅。咁兼搞咧，嗰阵时有个 slogan， 唔知你记唔记得啦？就系、是、集集有嘉宾，位位有内涵咁样。即系个 slogan 系咁嘅。咁当然至到而家都保持集集有嘉宾，唔系集集有嘉宾保持唔到，但系位位有内涵咧就绝对保持到嘅。咁所以咧，我就答喺度再答你咧，我就唔会再做翻天外有天噶啦。头先狗血啊，万紫良色咁样，即系类似系啦，系咯，咁啊，哇，咁多人都仲啊，都仲记得呢个节目。 平时我比较注重剧本嘅合理性，所以 fit 比较啱我。 A V 冇错， 系要搞学生，系咪先 ？A V 其实都有心机拍，好多 A V 啊。 美国痛苦的历史唔会有好嘅艺术，香港的历史太平淡，揾上翁。香港歷史不是太平淡，只是沒有人重視歷史。卡拉陳韓劇《三寶列帕奇》比利林恩的宗師比利林龍， 哦，呢套就係嗰套戲啊。 富曬科士温蟹， 比利林 龍，係 Half Time Book， 剛共416，台灣。韩国果啲先叫白色恐惧， 阿林郑都戇鳩嘅啫。 人真低能 ，Channel Chung 五毛成日踩錯場 ，Anton Fred 李安係外省人，好似老豆係跟老長過台灣嗰批人。Lil 魏杯葛韓國人只係搞仗，只要揾到下一個國家杯葛，就會忘記咗杯葛韓國人家啦。Lil 魏蜜粉互屌唔紧要，但唔该326之后做翻同路人咯。Anton Fred， 即系主观愿望嚟。点 评价97后嘅 Apple Patrick 反韩反日， 佢 系建立敌人再分裂自己，将自己内部问题向外推。Richard， 做天外有天 ，to please 探长。 你点样睇 APA 啊 ？APA 其实我又唔系喺97后嗰个睇嘅， 嗯。 即係如果你講嘅就係成個，我自己覺得係我自己，當我入翻去讀 master 嘅時候咧，我再睇翻成個香港劇界或者係 APA 或者一啲讀緊書嘅後生仔，我自己見到問題，我 trace 翻嘅咧就係香港教育咧就真係有問題。咁所以我成日都講話，令到嗰啲後生仔細個唔夠時間去 explore 其他嘢。咁所以咧，到你去讀戲劇嘅時候咧，其實就好似一個 B， 真係好 BB 咁樣。咁其實原來除咗佢哋，即係冇話其他，因為其實戲劇呢樣嘢咧，就好需要一啲喺年青嘅時候去。因為我成日都話戲劇就係做人啊嘛， 即係你好多 inspiration， 你先可以代入 做人個 sense 啊，同埋一啲好 basic 嘅人類生存。我成日都話做戲其實一種生，就係睇下呢個人點生存嘅啫。 但係當你喺温室裏面一滴一 走咗出嚟，系啦，就做呢样嘢系冇可能做得到。 系啦，系啦，咁变咗佢吓，你讲乜嘢啊？老师，你讲 sense， 即系其实我哋讲 sense， 其实一啲系基本嘅嘢啊嘛。所以我话其实香港教育唔好，其实到教每个世界都有佢教育嗰个问题。你就算好似早排个黑鬼咁，都做咗只 rap 去讲翻个教育制度外国。咁、其实原来发觉都全世界都发生紧一样嘢嘅。咁、个问题嚟啦，咦？点解会变成咁？同埋就系、是、有冇办法可以清晰啲睇翻呢件事咧？即系我只系觉得就系、是、原来啊、哎，教育我都唔望你点样去好定系唔好，定去变成点样？虽然有其他北欧嘅国家开始尝试紧一啲好。幾創新性嘅人性化嘅教育，譬如芬蘭啊，包括啲地方，即係譬如好德國咁樣啊，好慈善寫字啊，因為你肌肉味乜嘢咁，其實你留心啲睇下你即係嘅小朋友，即係見到咁，同埋就係教你啲生存啊，即係喂一架車撞咗，無疑一啲車撞咗嘅時候，小朋友你可以做啲乜嘢啊？全屋人都瞓晒喺度，你又淨係得你清醒，你會喺架車度攞啲乜嘢啊？去搞個玻璃啊？定係點樣整啊？即係佢哋唔好話去教佢哋乜嘢，其實去 keep， 其實幫佢哋 keep， 因為而家冇辦法，佢哋亦都冇辦法去避免嘅就係佢哋唔打機，小朋友一定要打機，係咪先匿埋打機？唔緊要，咁我哋唯有喺教育嗰度做翻多啲唔同打機冇關係嘅嘢。即系调翻转头咁样，咁我哋细个嘅时候，其实因为我哋就通多时间通山走，因为我哋就系小学翻上下昼班，咁我哋有好多时间去通山走，去同唔同嘅社群小朋友一齐玩，啱玩嘅，我就一齐玩一阵，我玩玩下又唔啱玩，我哋又去另外班三五成群又一齐玩，咁我哋不断去接触到唔同嘅人嘅性格咯，咁但系。咁到我哋，譬如啲人中意学做戏嘅，咁嗰样嘢其实冇破坏到。 所以我话其实令到你更加多素 材。系啦，所以其实嗰个教育我都唔预你好啊，教育制度，你跟住边个上场啊，好定得，我都唔预你好。但系喂，你俾翻啲时间细路仔，你唔好搞弯个一个人嘅基本生存能力。 最弯就系咧， 即系人嘅基本生存能力。 佢全部都学埋啲同你生存冇关嘅嘢。即系而家啲细路仔，咁你个女 咁你咪自然冇 creative 咯？ 你个女学几多嘢啊？ 我可以咁样讲，佢学好多嘢，但系佢唔系学，即系喺学校里边学嗰啲操练咯。真系操练咯，因为佢都系读中庭学校，佢嘥咗好多时间，真系操练噶。其实无谓噶啦，嗰啲嘢真系无谓。即系只不过我而家个做法就系令到佢争取翻佢平时多啲 explore 周围嘅嘢。去拉锯咯，但系其实好难嘅，因为佢都要交课啊嘛，佢都要交功课嘛，你唔可以，你又唔可以教佢唔做功课啊嘛，即系咁，除非你唔读，即系除非你移民， 唔读你俾人拉啊嘛，而家 系唔读不嬲都俾人拉噶啦，香港。 除咗集集有嘉宾，位位有内涵，仲有个古半身王，今日网上狂 share 嗰个强国人生活时间表。Air Force I Force 温鞋万必节目一开始唔系叫邀我有天，个节目名太爆先要改。Kai 全坤迟咗 好快，快必啊老友， 快必。 探长副老大，我都有睇你套网剧场。 哇， 诶、 哎，喂，你讲下嗰套网剧叫咩名啊？ 网剧咧叫余罪， 余罪 而家咧一姓余嘅余，姓余犯罪嘅罪，咁就 香港睇唔睇到噶？ 原来有啲人咧挤咗上去 YouTube 嗰度， 哦 ，OK， 即系可能系外国嗰啲fans 啊，嗰啲国内嗰啲朋友挤咗上去，咁 YouTube 咧有可能有时佢挤上去，有时可能睇唔到，咁你又会抄下咯，咁啊会睇下，因为嗰套剧点解咁受欢迎？其实我突然间喺国内咧就多咗好多年轻嘅 fans，年轻嘅观众，反而就冇咗啲老嘢， 真系好啦， 啲老嘢 攞得几个， 啲老嘢 生仔， 咁就其实点解套剧咁得咧？其实就系、因为其实几 down to earth 嘅，即系其实几 即系似你 啲 生活嘅， 系啦，几贴地，同埋就系真系我哋成个戏大家都系追住一样嘢，就系写实，大家要似紧讲嘢嘅，虽然好似一啲设计好极端，但系。我哋喺对话各样嘅，似翻个人，似翻人讲嘢，即系咁样咯。咁所以系令到佢哋个，即系好 好衝擊咯。 嗯， 跟住咁咯，喺YouTube 去。喂，大家捧下場啊！雖然咧冇俾錢，但係大家都過咗十萬點擊噶啦，都唔抵俾噶啦。 佢幾上面幾廿億噶啦， 幾廿億嘅咪係咯。 佢哋如果唔拉落嚟，好似話而家要掹咗落嚟，要重新再剪先、哦、再上燈啊嘛。我唔知佢哋咩事。 剪走啲嘢。 咁啊，但係如果我都唔拉落嚟，有百幾二百億。 哇！喺上面真係勁過精子啊！呢對。 同埋係。 除咗集集有嘉賓，位位有內涵，仲有個古 Twin 新王。 係你繼續講埋，我有停一陣。 射嗰個強國人。 係咯。咁咪睇下咯，嗯、即系同成班国乐嘅国内九十后好有心嘅，成班演员都好有心。 系，有人 share 嗰个强国生活时间表咧，就系朝头早唔知几点又反日，跟住够钟咧又反韩，够钟又反美，够钟又反再逐样反啊！即系早排我听到一个都几 creative 嘅咧，就系、是、诶要有道歉日啊，即系外国啊，你轮流向中国道歉啊！咁搞个游戏节目咁样，类似有套电影咁样啦。咁而家搞个反个咩即系每日都有反外国时间表。咁佢好充实嘅生活，咁唔会得人反自己个党噶。 唉， 睇先，咁啊，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咁啊， 小朋友高分低冷，阿 黄哥， 我认为教育最重要咧就系自主思想，但。强国人同香港咧就抹杀呢样嘢，呢样易管啲啊嘛，所以唔系制度失败。而家有心拎小朋友，冇时间去谂是非黑白。而家令啲小朋友冇时间谂是非黑白，咁但系呢样嘢好弊嘅，真系。 冇嘅，即系你即系话而家就系旧时就系英国式嘅精英教育嘅制度。咁都係填鴨式㗎嘛，咁最慘而跟住再加，咁但係嗰種填鴨式呢我哋都係返半日㗎嘛，小學 係而家全， 咁但係而家變咗全日，即係變咗係變咗係咩呢，就係、是、英式嘅唔好嘅填鴨式加狀元式 科舉式 科舉式嗰個豆 感情歌嘅戲路開始有個深層次嘅轉型，開始咗你唔覺啫 我不嬲都深深地噶啦，不过你发挥机会唔即系冇唔够咯，喺 TVB， 因为冇人发啦，佢哋冇文化。 喂，唔得三个几钟啊，真系 三个几钟， 咁 啊老鬼攰咯。 系啦，去到唔系啊，即系费事令到啲人唔想翻睇啦。有嘅时候咧，又系假若你觉得值得支持嘅咧，就请你可以有啲朋友呢度咧都系定期少少五十蚊一个月咁样咧就。即係鼓勵到我可以更加開發到第啲唔同嘅節目，其實我好多時我預備定曬拍啲乜嘅，但係問題是要翻工， 係 即係冇時間。但係如果咧，你俾我抌懶咗身，而又有我收到你哋嘅 sponsor 咧，我就嗰啲時間咧，我就唔會懶嘅、嗯，我就一定會。譬如我琴晚整咗啲片頭片尾， 之前都耐不耐都整， 都係因為我有時間，我做完啲嘢我先整，即係咁樣可以支持到個生活啊嘛。即系少少都加个电费啊，加个租都好咁样，即系呢啲纯粹系觉得你觉得有人付出，但系你自己都一齐付出嘅话，即系呢啲我唔会攞你啲钱去北海道食海鲜嘅，或者食放题嗰啲嘅，即系我唔舍得啊。咁咧我就会多数嗰啲嘢咧贡献翻喺个九七廿四嗰度。咁咧，如果咧海外嘅朋友咧， 我都撐下探長。 哦，多謝你，海外嘅朋友咧可以 PayPal 啦。 探長， 因為 PayPal 咧就可以撳個掣，幾個掣又有啲人仲可以 schedule 咁樣過五十蚊過嚟咁樣，或者其實五十蚊都求其講嘅啫，你可以五百蚊都唔介意嘅。咁咧，另外咧仲要俾咗啲咩咧？嗱，呢個唔可以唔出現，好刪一個 chat room 先。嗱，呢個一定要，哎呀屌！呢、这个一定要做呢样嘢啊！闪闪下人手闪嘅， 咁啊 嗱，系啦嗱。如果大家睇紧呢个YouTube account 咧，你就麻烦你 subscribe 咗，仲揿埋嗰个钟，嗰、那个钟咧就系会提醒你咧，当我有 live 嘅时候会通知你嘅。 我咁好噶， 系啊 ，OK 喎， 系啊，会嗱。如果 schedule 咗，譬如话今晚九点嘅，咁佢会之前提早通知你嘅，但我唔够胆 schedule。因为有时我未翻得切嚟啊，可能啲嘉宾又迟到啊，或者即系同埋有我试过咧个 YouTube 嗰个有少少 bug 啊， 我 schedule 咗想改時間改唔到，咁就超弊，我唔知點樣整啦。如果有高人可以教我先。咁另外呢 Facebook 嗰邊呢，我就有個 Facebook account， 就係呢個啦。Facebook 之後呢就打 Detective Tam 一個字。咁呢個呢我所有嘅發布同埋我平時 post 啲相啊，所謂吹雞啊，咁會就喺呢度，就喺呢度做嘅。咁大家都知道我啲 activity， 譬如我有啲活動啊，譬如嗰陣時我吹咗雞叫人哋嚟睇一場锣鼓，啲人之後播翻片又好精彩好精彩，但係叫人嚟得兩個人嚟咯。唔緊要啦，我就係、 是、網台嘅心態， 我就係票房毒藥嚟嘅，即係我就唔似嗰啲萬人迷嗰啲咧，哇吹一吹雞都幾人出嚟圍嘅政府咁嗰啲，我梗係做唔到呢個啦。好啦，咁咧嗱呢啲咧就循例咧， 文化人係慘啲嘅。 唉，我唔講，我唔知啊，只係咩人。咁嗱，首先咧 subscribe 啦，跟住咧有興趣支持啦，就喺曬呢度啦。咁咧仲有記得大家捧阿張 Sir 場，阿張 Sir 嗰個餘罪。 余罪啦， 系啦，冇错啦。咁如果香港都有朋友捧到场，而又令到香港嘅投资者知道原来阿张 Sir 咁劲咧，对佢嚟讲咧， 因为其实就冇嘅，我就一路都保持就低调。 唔系，即系你自己唔好高调，但系问题有多啲人支持， 我冇啊， 都一个力量嚟噶嘛。唔系因为咧，你有牙力可以令到啲， 唔系因为系啲旧同旧时懒得。佢話俾佢哋聽啊，知就知，唔知就算啦。 啊， 已經而家就係， 因為我呢班朋友咧，相對係知性啲嘅，即係我覺得咧，佢識嘢都好多，我覺得。 係 係。咁啊，同埋我有時睇人哋嗰啲，淨係得個屌字嗰啲咧，有啲水平真係差好遠。 嗰啲唔好曬。係 啦。咁所以咧，嗰啲咧，我都會盡量咧，就即係可能有啲人覺得好臭串啦。其實我係專登對付某啲人，即係如果你個。你個靈性咧未發展到嗰個位，你又走嚟聽我咧，你可能會聽到好嬲。但如果靈性發展到咁上下，你聽得明我講乜咧？即係我唔係扮高深啊！呢、這個絕對係我講嘢嘅缺陷嚟嘅。 只係平常心。 唔係唔係，我講嘢有缺陷，我成日有個可能精神病咧，成日啲嘢都要兜個框啊，曲到圓啊咁樣。 牛你 啊！我係中意咁樣講嘢喎，你聽唔明咁，你牛屎得滯或者牛精得滯，咁啊真係 sorry 啦。係 啊。 係啦，咁即係我唔係趕你走，我好希望你繼續學習。 同埋我哋討厭二分化。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呢，咁啊时间就差唔多啦，我哋食宵 夜 啦。OK， 咁啊有兴趣嘅话留多啲言啦，介绍啲朋友听啦，先咁先係最大嘅支持。好啦，咁啊播埋个片尾，播多一次呢个先。十点几啦，星期一同埋星期四啦。OK， 咁啊再见，拜拜。嗱，想闩咗咪先。